早晨啊，咁多位听众，你而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好，船仔咧已经翻咗嚟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朝头早嘅而家嘅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76%啊。今日几多号咧？今日28号，农历8月14日，仲有一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唔知大家咧买晒月饼，谂住点样庆祝未咧？啊，今日咧天气嘅时候，我都觉得出街啱啱朝头早出街嘅时候就见到，满天星星，感觉好似天气唔错啊。咁但系睇翻呢一个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咧，系有啲多云同埋有时有骤雨嘅。咁所以记得啊，一定要带遮出街啊，唔系就揼亲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大家咧会唔会有时候嬲咗啲人呢？可能系同佢讲嘢嘅时候，好似大家唔同立场，但佢讲嘢有啲攻击性，令到你自己觉得好嬲。通常第一个反应系做啲咩呢？如果是船仔，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击了，就是说吓唔啱，我呢个先啱，之后就俾一啲理据出嚟，唔是话咁样做咧系唔正确嘅。不过如果你觉得嬲嘅时候，原来你第一个时间只是谂到反击，而唔是想照顾自己嘅感受。咁样咧就好似自己屋企着咗火，但系又冇翻转头救火，反而系先去揾，喂边个放火啊？快啲揾佢出嚟拉咗佢啦！如果咧你冇翻去自己度揾翻内心嘅屋企，照顾自己嘅怒火，可能你成间屋都系要烧清光噶。唔系话唔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去其他人度。只是如果你可以照顾自己的愤怒，先停一停，看到自己的恐惧或者不开心，或者原来你发现只是一些来自错误的认知，原来人家都未必是错的，你也都未必是错，只是观点与角度的不同。如果大家真的很生气的时候，不妨深一深呼吸，了解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可能是因为自己遇到一些困境，然后他那个人深深刺痛了你，你才是这样想的。所以希望大家先照顾咗自己嘅心情，然后先去再攻击其他人。又或者咁讲啊，当你照顾咗自己心情嘅时候，根本就已经唔会攻击其他人，而系翻到自己嘅内心安静嘅世界啦。就好似可能身边有好多唔好嘅事发生，只要你相信奇迹，黑暗入边都可以追到你嘅温暖。这首歌是泳儿的《叶落冰川》。 我起身暂于北极，我呼吸学习活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正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星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 为何热带未有热带的秋意和春色，期待就到未到能到下半生的决定，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热浪在冰川中迎面激冷，存在在天就趁在天，将心生再拥抱，茫茫白雪就趁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不极光着冰川中照我，再冻的不怕冻，再冻的不还热血的不动。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亚运一件好开心嘅事。除了当然香港队和中国队的成绩很好之外，亦都有一样东西是很好的，就是香港队有一个12岁的国际象棋选手刘天怡，在杭州亚运开幕礼之前就不小心不见了他的电话。他记得可能在杭州的奥体中心网球中心里面等待入场的时候，哎呀，不小心将电话摆了入去晚餐的纸袋里面，然后又不记得带走了，然后就可能不小心被人当垃圾抌了啦。当地的组委会咧收到他们的通知之后，整个大会的义工团即刻行动，开始在占地，哇，好大，52.3万平方尺的场地入边帮手去找。那他点样找呢？找了成过万袋的垃圾啊！咁义工团经过咗24小时嘅努力之后，最后尾喺垃圾入边亦都揾得翻佢唔见咗嘅手机，还翻俾佢啦。咁香港代表团嘅团长都觉得哇好感动啊，而且咧就喺网上面发布短片，就希望同大会嘅义工团致敬，同埋对表示对佢哋嘅感谢啊。尤其是咧香港有900多个嘅运动员啊，所以系真系好需要感谢一下杭州亚运嘅成个营运团队同埋义工嘅付出同埋热情啊。咁啊，佢哋都话咧喺杭州嘅生活其实系好开心，比赛亦都系比较顺利嘅。咁所以最紧要就系咩咧？原来只系唔见咗部电话咧，义工团都系会尽力帮佢哋揾翻出嚟。根据翻亚洲亚运会嘅官网表示咧，其实刘天怡呢一位选手已经完成咗第8轮嘅比赛啦。咁啊，希望香港队嘅成绩咧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好啦。 在心间，当初的欢笑掠过，仍在眼眸继续重播，唯独会治疗我，只得那最后燃尽烟火。是实是无虚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担忧不安顾忌，把终结缓缓地掀起。寂寞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你。浪漠是连眼泪仍带着甜美，还是多么细腻，无办法的别离，走不出这默契。 这首歌是伊人陈卓妍的《仍在》。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我跟大家讲一讲心灵鸡汤了。有时候你会不会都几不喜欢自己的情绪，又或者觉得自己啊，好像有很多缺点、哦，例如讨厌下自己的外貌，啊，觉得自己好似身高又唔系好够，啊，身材又好似唔够好、啊，又或者觉得自己无能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点解好似做极都系咁嘅，充满瑕疵啊我，咁所以咧就会唔中意自己啦，系嘅，因为你知道咩叫好啦，咩叫唔好，咁所以就觉得自己永远都达唔到自己心目中理想或者最好嘅自己，所以先会唔中意自己噶。但同一时间，其实你都可以对自己温柔一啲嘅。系嘅，我哋可能某一部分冇人哋咁好，系嘅，可能会比较悲观。咁但系又点样呢？不如试下尝试接受现阶段嘅自己，系比较有情绪，系处于低落，系会有缺点噶啦。 唔需要阻止自己嘅情绪嘅，反而需要正视佢，接纳佢，同样都接受自己，接受一个自己系会做错事嘅嘢，又冇可能完美噶嘛？呢个只系一个幻象，真正嘅自己系充满唔同嘅唔好，但系同一时间，只要你爱自己，就有改变嘅可能。只要你唔放弃，就系你充满瑕疵嘅你，反而先系一个真正好嘅你。因为一个白肉根本就唔会冇瑕疵噶，无瑕不成肉，所以最紧要就系要爱上自己。如果真系唔开心都唔紧要噶，最紧要就系有人陪你一齐，有 Benis 嘅最佳女团友同你一齐渡过难关。 一班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员原来不分散，闲书店困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言。最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艺石区，一天吃落别忘记那地方，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傲娇也不想干，亦一起咬着那脆波糖，酒店床头从未说天。 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2017年港珠澳大桥桥底的临时工作台倒冧致命工业事故，警方落案控告一名39岁外籍工程师一项误杀罪，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这名外籍工程师在施工期间怀疑严重疏忽，事发之后他已经离港，警方以涉嫌误杀通缉，前日经香港机场入境，随即被警方拘捕和扣留调查，并且提出起诉。事发在2017年，当时兴建中的港珠澳大桥桥底临时工作台倒冧，导致两名外籍男子死亡和三人受伤。菲律賓當局日前聲稱已經移除中國在南海黃岩島部署的浮動屏障，中國海警局發言人說，菲方的說法完全是捏造事實，自導自演。發言人指，菲方公務船上個星期五未經批准非法進入中國黃岩島附近海域滋事挑釁，中國海警依法採取喊話警告、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对有关船只有效管控，并针对菲方船只冲闯色湖临时布放拦阻网具。海警在事后第二日已经主动收回拦阻设施，恢复常态管控，现场操作专业规范，合法合理。发言人又重申，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海警将会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被北韓驅逐出境的美國士兵特拉維斯金經由中朝邊境抵達中國之後，乘機返回美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證實，特拉維斯金在回國之前，他乘搭的飛機先在美軍駐南韓烏山的空軍基地停留。他又強調，北韓交還美軍士兵只是個別事件，不代表美國和北韓在外交方面取得任何突破。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感谢中国和瑞典在移交特拉维斯金一事上提供协助。美方官员透露，特拉维斯金是由瑞典驻北韩的人员带到中国边境，并交给美方人员。又强调，美方在促成特拉维斯金获释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向北韩作出让步。法国驻尼日尔大使伊泰离开尼日尔并反抵巴黎。法国外交部说，外长科隆纳已经会见伊泰，感谢他和他的团队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为国家服务。尼日尔政变当局之前是证实，伊泰在尼日尔宪兵护送之下前往首都尼亚美国际机场，并且与随行外交人员乘坐一架法国飞机离境。尼日爾一批軍人七月底發動政變，推翻親法國的民選總統巴祖姆，兩國關係轉差。政變當局一個月之前要求法國大使48小時之內離境，但是法方表示，尼日爾政變當局無權要求法國大使離境，直到星期日晚，法國總統馬克龍才表示駐尼日爾大使將會盡早回國。他同時宣布法國在尼日爾的駐軍將會在今年年底之前撤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中秋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週末同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仍然有一兩陣驟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家信守一生同乐日，夫妇嘅关系系维系家庭嘅重要元素。不如一齐听下胡乐言、陈琦点样讲啊？ 做咗人老公、做咗人爸爸嘅时候咧，我成日一起身我都会同I love you， 即系我会讲好多，都希望不论佢或者我小朋友都永远记得哦。我哋最紧要屋企人咧就是 I love you。 朝早唔记得讲，佢会追问嘅。 系啊。 想收听当日更多精彩的声音版内容，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2号下午1点到3点的微电康康啦。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肥脚，我间酒楼装修紧啦，我带你去行下先啦，睇我啲豪装得唔得咧 ？Sarah， 我对你好有信心，不过咧，我知道装修紧嘅地方咧危机四伏，都系唔抵住啦。 Why so serious？ 只要我哋跟足安全措施嘅话，就安全噶啦。 大家如果仲想知多啲关于装修酒楼应情报工场嘅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应情报工场危机四伏，规矩要跟足安全是福。我系 Vivian 陈慧敏。 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关爱队，已经率先在荃湾区及南区展开工作。关爱队需要服务市民，但具体有什么工作？过程中面临什么挑战？市民又有什么期望？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关爱无小时，今晚7:35，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8嘅早上啦，咁啊，船仔都喺度嘅，咁啊，亦都有小白喺度啦。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突然间坐呢支麦添，唔紧要啊，照开翻俾你。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6%嘅早上嚟嘅。喺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大家都关心一样嘢，就系到底呢个中秋节嘅天气会系点咧？ 系啊， 咁啊，到底会唔会净系喺嗰啲云罅入边先上到雨咧？ 我又冇啊。 你准备晒未啊？中秋节啲嘢？你有冇准备噶？ 唔系，不过我哋谂住 BBQ 屋企， 咁开心啊！ 系啊，咁就嗱，我爸妈问我想食乜嘢咯， 吓， 咁我话我除咗牛之外，全部嘢都想食咁 样咯。哦，咁多人多双快，开心嘅。 系啊，好开心啊！第一次搬天，即系搬天台添，第一次搬去村屋，咁啊真系有天台咁样咧，我就觉得哦，好开心啊！我净系想屋企咁样，四个人咁样喺度 BBQ 咁样，好温馨。 五个都 OK， 五个都开心嘅。 边第第仲有一个系边个？ 可能你啲邻居呢喂，不过其实唔系想讲中秋节啦，我哋当然盼望中秋节嗰个天气会好啦，亦都玩下灯笼啊，各样嘢快乐嘅系啦，咁啊食下月饼系开心嘅。你其实你呢个年纪会买月饼啊？ 喺屋企好多月饼。 哦，系咩？真系唔使买啦。 系唔系？咁因为我妈咪自己公司又会攞，之前翻另外一份工又有月饼啦。 哦。 但不过我系麻麻地新型嗰啲嘅，即系咩流心奶黄啊，好多人中意食噶嘛。传 统嘅。 我中意双黄白莲蓉咯。 你食白莲蓉噶？我唔食白莲蓉噶。 我净系食白莲蓉，其实个黄我系会挑出嚟噶。 哎呀，如果。早知識啲，識你早啲會好啲。 係啊，通常我屋企都係中意食蛋黃咯，咁所以咪啱咯，就係我切一半，咁佢食蛋黃，我啊食蓮蓉啊。 因為如果萬一我收到啲白蓮蓉咧，我又可以俾曬你喎。 可以啊。 係喎。 我好中意食白蓮蓉噶。 唔錯啊嚇，幾好幾好幾好啊！知道以後啲白蓮蓉可以點去啦。好，咁其實今日咧就想講下揾工嘅。咁啊揾工咧，當然係大家就想揾份好工啦。喂，有位女士咧都幾得意喎，呢個咧就喺外國嘅，喺邊度咧？英國。 係。 咁佢咧其實之前做過好多份工嘅，咁但系冇一份工咧可以令到自己储到钱， 因为结果呢， 哦，是不是因为税太高啊？ 因为他大洗啊。 哦，原来是 这样。因为呢他就找到份工啦，就在邮轮上面工作的。啊，他找到这个套路呢，我觉得可以真的都开心 出来。不是，邮轮真的不可能洗到钱。 没错啦。第一，邮轮他真的没什么地方洗钱啦，他又不赌钱啦，当然是。他就没什么地方洗钱，加上他就在邮轮上面工作。咁啊，亦都即系除咗佢系负责dancer 嘅工作之外啦，咁其实你知道邮轮上面系呢啲咁多人系咁多人噶啦，咁所以佢就负责埋有阵时咧会帮下手清洁埋，即系譬如执下台啊呢啲佢都会做埋嘅。咁邮轮公司亦都俾咗间房佢，咁呢间房系佢自己 private 嘅，即系唔系话要成日换房唔使嘅。咁佢自己长期就拥有一间房，虽然就冇乜特别海景睇啊，咁但系起码佢可以布置成为自己嘅一个小角落。 哦、 好啦，咁啊喺邮轮上面三餐佢可以去嗰个布飞。嗰度就食饭嘅，唔使钱， 哦、即系自助餐添。 自助餐咁佢都攞得噶啦。 哦， 好啦， 好似几好、啊。 三餐系搞掂，佢哋亦都话到，如果佢要食日本餐嘅话咧，日本餐要另外俾钱嘅，但系有员工价。咁啊，通常如果佢悭金，梗系又自助餐啦。你俾我自助餐啦，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发觉咧，原来咧之前一直以嚟搵唔赚唔即系叫做储唔到钱咧，就系、是、因为份工嘅问题。佢顿咗一样嘢，原来自己搵份工咧。在个福利上面，如果做得好啲，就可以令到自己咧三餐唔使忧啦，有地方住啦，一个人使费最多嘅地方咧，佢就已经可以悭咗啦。 又系、哦，唔系你喺邮轮，你又唔会特登去买嘢啦。 系啊， 咁然后 俾心机翻工咯。 系，同埋如果嗱，我唔知嗰度有冇啲康体设施，其实 staff 系可以入去玩埋嘅。 吓、 啊，得唔得咧？ 我谂佢已经本身都跳舞够噶啦，够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揾份工嘅时候咧，可以谂一谂呢份工咧，除咗系人工之外，佢嘅即系佢福利俾到你仲好唔好呢？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见面熄塌了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个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哦哦哦我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动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趁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回 7:45，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嚟自刘德华嘅噔噔噔噔登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啊时装界达人阿开。早晨，阿开。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咁啊，一连几个星期咧，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就系、是、香港时装周佢哋一啲嘅譬如环保物料啦，着衫啊，佢哋嗰啲 design 啊，各样嘢。咁都有好多嘅事情咧，其实系鲜为人知，我哋即系叫做观众啦，冇办法睇得到嘅，因为你本身你真系喺入边有参与嘛。有啲咩特别嘅，其实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其实留意一下，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个展览啦，我想你都会抱住一个欣赏啦。 是啊是啊。 你去看一个时装展是不是、 啊、 你都应该是喜欢时装的，那你抱去看一个 展。甚至乎是想看一下前瞻一下到底来季啊那种的时装的风采会是哪一种风味、啊。 冇錯啦，又或者係嚟自世界唔同各地嘅，咁究竟咧佢哋會興啲乜嘢啊？咁樣啦，因為好似早上一次定係再上一集咧，其實我哋都提過嘅。今屆咧，我見到咧，其實都幾多啲東南亞嘅國家咧嚟到參展㗎。 係、哦，東南亞佢哋啲款式咧、就我估應該偏向咧就純粹係夏天會多啲喎。 咁又唔係， 唔係啊？冇搞錯， 有啲褸啊咁樣，因為嗱，我左手邊嗰一檔咧，其實我估啊，因為咧冇傾到偈啊，到最後，其實大家都係一路笑，因為點講啊，大家都忙啦， 但係大家都忙啦， 係啦，即係大家都係見到都係打個招呼啊，笑下微笑下咁樣，冇正式走去睇人哋啲嘢嘅，因為我自己入到去我都係快行咯，因為成日哎呀好驚離開咗自己嗰個 booth 啦，又驚會有人過嚟啊，冇人開檔啊，我哋就先出咁轉啊，咁我 partner 有好多朋友，佢有滿場飛啊咁樣，咁我都哎呀都好快咁樣就去睇下人哋啲嘢，咁啊隔離左右咧就我左手邊嗰檔咧，我覺得佢係似類似尼泊爾嗰種喎、 啊。尼泊爾真係～行山嗰度啲人啲款式會比較上多啊，會唔會㗎？ 佢係，但係佢係 casual wear 嘅，但係咧佢嗰啲褸咧，係嗰啲拼布咧，類似有少少麻質嗰啲拼布咧，係、 哦、 啦，跟住左搭右搭嗰啲外套啊，咁其實我覺得都幾有型嘅。跟住另外喺我右手邊咧，我自己覺得咧就類似係一啲印尼 嗯。 是啦，好 salon 嗰啲 feel 噶。 哦， 嗰啲裙咧有啲啷啷叮叮噔噔嗰啲咁样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都有特色，因为讲真咧，其实佢就唔系净系香港嘅朋友嚟睇噶嘛。 嗯。 Suppose 咧，其实都系一个国际性嘅展览、我哋都会应该吸引到世界唔同各地嘅， 系啊，全球性噶， 或者你纯粹系想嚟睇零售嘅都好啦，咁样，所以都几。个类别都几阔嘅，我自己都觉得。咁所以除咗话啊，我前瞻究竟嚟紧可能就系话啊，究竟2004年我哋嘅春季、春夏季兴啲乜嘢都好，有啲衫咧其实都几四季噶。 哦，咦，咁我哋四季， 好似我讲头先印尼嗰啲，佢真系好 salon 嗰啲咧，佢好薄薄嗰啲纱裙啊，嗰啲咁样噶。咁、呢个就系但系切合翻佢哋本身嗰个传统 吓，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佢就冇特别出为一啲好冬天啊、好厚嘅衫啊嗰啲咁样，都系好传统特色嘅衣服咯。咁我觉得都几唔同嘅，每个档、即系我哋叫每个 booth 啦，睇到嘅嘢都几唔同嘅。 喂，咁都几算唔算系好重佢哋自己本身嗰个民族嘅风格啊？ 都有嘅，但系譬如你讲嗱，头先我讲，譬如你我当佢尼泊尔啦，我自己嘅感觉系啦，或者我右手边嗰个，我觉得佢应该系啲好印尼嗰种感觉咁样啦。另外咧就譬如都有韩国嘅参展商过嚟嘅。咁但系佢哋啲衫咧就因为佢自己 design 啊嘛，其实就变咗，因为你话韩国衫有冇话好韩国嘅特色？佢真系唔似话好印尼嗰种。或者尼泊爾咧，想象到啊，嗰度啲人就係著啲咩衫噶啦。其實韓國唔係噶嘛，佢哋好面向世界噶嘛，都 係啊。其實佢好、 我佢唔會再賣嗰啲我哋睇韓劇 烏達達烏達達嗰啲啊嘛， 大長音嗰啲係啦，即係你唔會係賣嗰種衫噶嘛。咁佢真係好 fashion 感嘅，咁變咗嗰啲咧，佢就真係會好前瞻啦。啊，究竟嚟緊2024年嘅春夏會興啲乜嘢？咁你又有另外一個眼界，你會睇到啊，原來。哦，即系韩国佢哋啲衫又会系咁样嘅咁咯。 哦，哇，咁都睇好多嘢喎、啊，其实。 喂，另外咧，有啲咧即系都几得意嘅。 吓、 啊，系啦，都可以讲下啦。即系头三日都比较冇咁过瘾咯，因为好多都系啲 buyer 过嚟睇衫咧，其实佢都系嚟买手。 總之我覺得咦，你呢個牌子嘅嘢可能都啱我帶翻去嗰邊嘅，譬如可能會有啲 overseas 啊，可能係嚟自歐洲啊。美國啊、亞洲地區唔同嘅買手，佢會過嚟睇衫啦。咁大家都可能係交換咗卡片啊，了解下你啲衫嘅價錢啊、咩水位啊咁樣。留低咗 email 聯絡嘅，咁將來如果佢想買你嘅衫，叫做 buy 啊，佢想大手入嘅，咁佢就會聯絡你噶啦。咁 係啊，係商機啊，呢只商機啊， 冇錯啦。最後一日咧就係、是、open to public 嘅。 啊 咁 open to public 咧就幾得意喎，我覺得最尾嗰日 係有啲咩事咧？ 因為都免費入場嘅。 啊会唔会问埋晒啲好特别嘅问题噶？佢哋 哦，咁啊唔止问问题、哦，佢哋咧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噶，佢可能咧佢会觉得咧，你哋每一个都系 designer， 甚至乎系一个几有名气嘅 designer， 可能有啲观众，咪有啲群众入嚟会觉得 系咁，梗系啦，咁我都会咁谂、哦，因为你哋喺度摆得 booth， 即系咁我唔系噶嘛，咁但系咧。他們就很喜歡影相咯， 哦， 好像集郵那樣呢，他們每個檔口都要來 Hello 跟人影相 啊 即跟人不只是影你的 product， 是影相用人影相、 啊啊啊啊啊啊、要跟我們合照 啊 是啊，那都挺忙的那天影相其實都、哦、但是開頭我有啲尷尬嘅，即係譬如佢好好熱情咁樣走埋嚟咧 ，Hello， 你好啊，咁我就諗，哎呀，第二家伙啦，係咪識嘅咧？咁定還是呢個 partner 咧？定係我唔認得咧？即係我有少少面盲嘅，我個人就係啊，年紀越大就越面盲，唔知點解有啲就飛歐咗啦。咁記得認得嘅就認得啦，有啲唔認得嘅就真係飛歐噶啦嘛。個腦裝唔到咁多嘢啊，你明唔明啊？ 明白。 跟住咧就点解啊？影相啊，好啊好啊，影啊影啊咁样，跟住佢就搭晒你膊头咧，要自拍，即系自拍同你有人揸机影咧又唔同噶嘛。自拍嗰种咧，自己 handheld 攞住部机咧，嗰种就好 close 噶嘛。 系啊，好似好 friend 咁样影相噶嘛。 因为你揾 artist， 你揾 artist 影相咧，如果佢能够同你影到张自拍咧，系俾你企直直，有个人同你揸机咧，系另外一样嘢嚟噶。 啱啱吓。 系咩？咁佢仲要系嗰啲，哎呀，我哋自拍啦、啊、咁样。 吓，哎呀、 啊哦，好啊好啊。 佢哋系咪？ 我就問我 partner， 我話你識唔識噶？唔識噶，我又唔識喎。咁跟住當你發覺咧，係你企喺個 booth 嗰度咧，越嚟越多人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哦，可能啲人個心態咧嚟行咧，就會覺得，誒，我每一個檔口，可能咧每一個 booth 啦，其實咧都係一啲出名嘅 designer， 有名氣嘅，我嚟集到遊嘅， 影咗先。 系啦，但系我自己有个谂法就系都几得意嘅。我自己个谂法就系、是，其实同我影完，你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噶啦。 系，喂，佢会唔会咁啊？因为佢喺你嘅档口嗰度影噶嘛。 嗯。 咁咪影嘅时候就影埋你个 brand 嘅。咁当佢第二日咧想去买翻呢一种，唔系买你嘅 product 嘅时候，佢就话啊，我今次对口嘅一定系而家同我合照呢个人啊。 即系留个 系啦，系啦，因为佢都惊自己面盲啊，所以佢咧就影定相先。 但系佢冇攞卡片嘅。 唔系嘛？ 斋影相，咁我唔知佢之后点样对得翻啦。系啦系啦，咁样啦。咁影相嘅朋友亦都几多嘅，咁所以我哋嗰日就无啦啦变咗吓，即系我问佢，我话咦，其实你会唔会想揾边个影啊？佢哋又唔系嘅，唔系啊，我想同你哋影啊，咁样咯。 咁啊变咗 photo day 喎。 系啦，咁大家都唔系好知道大家咩名嘅，咁唔紧要，最紧要大家开心咁样啦，冇乜所谓嘅，咁同埋善意嘅，即系佢哋嚟到都真系好好友善啊，会问下你啲衫啊，咁然后就好快影问，我想唔想影张相啊，咁样咯， 哦、 几得意，好在又叫做自己都有化少少妆啊，过去咁啦，唔系即系失礼街坊啦， 系啦，喂，我就好奇，会唔会有啲人系好似譬如抢平价货咁样就咁样心态入嚟啲时装周啊？ 呢、這个咧就临到咧。因为嗰日我哋应该系 close 七点钟，最尾嗰一日完结就七点嘅，咁啊六点零啦，大家都开始收档噶啦，我哋叫做慢慢要执嘢走啊，系、啦，因为唔简单噶，你要布置一个booth 啦，已经系好长嘅时间啦，咁你要收啲嘢走咧，其实都好下功夫，即系我哋要好黏黏啦啦啦，跟住将啲嘢就 pack 晒去啲箱啊，咁啊，跟住就。我哋都好貼地嘅，即係我哋就要推架木板車啊，咁跟住就話佢截車就要走人咁樣噶，好地嘅我哋啲嘢。外國嗰啲人唔同啦，可能佢哋會係 catch 要趕飛機啊，或者係佢哋要翻酒店啊咁樣啦，咁啊另一件事啦。冇錯，去到咧五點零鐘開始咧就唔係影相啦，啲人就會埋嚟啦。開頭還好嘅，佢哋就會嚟買嘢先嘅。佢哋就會問你啦，呢件幾多錢啊？ 本地人定系咩嚟噶？本地人定外国？ 本地人咯、 啊。 跟住就都会有啲内地游客 都多嘅。 係 係啦，外國嘅遊客就比較少做呢一樣嘢，即係外國嘅你睇展覽嘅比較少呢一樣嘢，本地同內地嘅比較多。可能真的很想買東西，他們 可能真的想買衣服， 是啦是啦，或者他們就覺得、啊、我不用拎、啊 嗯、 譬如如果我在、當我在、澳洲來看個展覽的、 嗯、 可能他不想拎呢、嗯、或者他會覺得、啊、我拿了你卡片，第時可能網購都 OK 的嘛、 嗯、是啊 是啦，但是本地的朋友仔、啊、或者內地的遊客呢，可能他們想著快、 啊、 即是拿到件衫走嘛，接著、啊、他就會來問你這件衫多少錢、 啊， 咁我哋就會話俾佢知，其實我哋有啲真係未有價錢。 咁啊，就自己海鮮價俾佢。 參展同埋我哋有嗰個價錢咧，我哋係一個叫 buyer 嘅價。嚇、啊！因為我哋 suppose 頭三日我哋都係俾 buyer 噶嘛。咁、 嗯、 我哋會有一個咧所謂批發啦，或者係俾 buyer 嘅價，但係零售咧我哋真係未定價嘅、 啊。 而我哋好明顯，我哋知佢一定唔係 buyer 嚟嘅。咁、 啊、 我哋要 book 個零售價俾佢噶嘛，係咪？咁我就話俾佢知，哦，其實批衫咧我哋就未係賣，同埋因為我哋真係得版嘅咋。 嗯， 我哋挂板嘅啫嘛，我哋未唔系卖嘅件衫，同埋我哋挂出嚟个板咧，其实我哋到 production， 我哋仲会有嘢要 fine tune 嘅，所以嗰件衫咧，我哋都系俾 model 行 show 啊。 系啊，同埋 suppose 唔应该流出市面俾人着紧噶嘛。 冇错啦，因为我哋未曾正式 launch 噶嘛，咁所以我哋板系唔会卖嘅。咁、 啊、 就会同佢讲啦，啊呢、這个板嚟嘅，我哋唔卖嘅，咁啊，咁佢就话俾你知，譬如内地嘅游客啦，咁佢就话俾你知，我听日走噶啦，我要而家要买走咁样。啊， 唔係佢啲人走嘅問題，係你唔買嘅問題喎。 咁佢調翻轉諗噶嘛，即係我都會替佢設想噶嘛。佢又調翻轉，佢會諗就係、是，唔係啊，我真係走噶啦，我唔買我就買唔到噶啦咁樣咯。係咪？即係佢從佢嘅角度，佢咁諗，佢又啱嘅喎，係咪啊？ 啱 啊。咁佢就會話：唔係啊，我啲嘢走噶啦，我想而家買啊咁樣咯，幾多錢啊咁樣。咁我哋就話：唔係啊，唔係，因為我哋真係版嚟嘅，我哋個出 show 嘅啫，我哋展覽嘅，非賣品暫時。咁你可以留意咯，譬如攞卡片啦，咁你可以留意啦。或者會我哋連曬啲 QR code 嘅，我哋會有Facebook 啊，會有網站啊，有 IG 啊，我哋唔同 social media， 其實我都有曬 QR code， 你可以掃咗佢，咁然後你咪、我哋第時 launch 嘅時候，你咪可以網上訂都可以買噶，或者你再有機會嚟香港都可以買噶咁樣咯。 係咯係咯係咯。 哇！佢哋好失望噶喎、啊，跟住真係好失望，香港人都好多喎、 啊。係啊。 我唔知點解佢哋係啊係啊，即係佢哋覺得咧係好似嚟掃平貨。 嗯。 跟住佢就會抄咯。其實咧，我好得意噶，我哋嗰啲嘢已經入曬箱噶啦。 嗯， 我哋仲要系接到好好咁样入箱，因为即系我哋个空间系有限， 啊、 所以我哋要 pack 得好好啦，咁样啦，然后佢就会抄咯， 哎呀， 逐件抄出嚟，咁就会问你啦，呢件卖唔卖？嗱都好嘅，佢都会问你卖唔卖？呢件卖唔卖噶？几、 啊、 多钱啊？ 啊， 我想而家买啊！ 但系就逐件攞翻晒出嚟，问你 系啊，咁我哋要话俾你知，其实呢啲都系版，就重复同一番说话啦，咁样啦，咁、 啊、 开始抄你啲货啦，唔系净系我哋噶。隔離個檔口都會係咁噶，即係都會抄啦。咁通常都係唔賣俾佢嘅，其因為真係我哋真係播 display only， 同埋你講得啱啦。因為我哋出展覽，可能我哋係今年年尾先出，或者有啲人佢係講緊咧2024 spring summer 嘅 item， 其實佢真係要去到2024嘅 spring summer， 佢哋先至有貨俾你買到噶。所以我哋嗰件咧係真係唔 suppose 可以流出市面噶嘛。 係啦，咁啊，所以而家聽眾聽完之後就知道啦。如果下次有機會自己都去呢一類型嘅展覽咧，就唔好淨係諗住喺嗰度買衫。嗰度咧就係俾啲人咧觀摩一下嚟緊個衫嘅前尖嘅方向啊，各樣嘢 都係少少嘅 courtesy 啦。嗱，如果有時間，我講多兩間。 喂，冇啦，冇時間啦，冇時間啦，而家。 真係啊，真係冇時間，我覺得真係有趣過呢。 下次留翻下星期得唔得啊？ 咁樣樣啊，好啦好啦，唯有係咁啦。 好啦，下星期再講，拜拜。 好啦，拜拜。 早上嘅6:59啊，转头分道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咁啊，另外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 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9嘅时候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继续咧都有小白白猿浩喺度啦，另外亦都有孔奕璇啊船仔喺度。 早晨啊，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就带嚟欢笑嘅，亦都系Didi 喺度。 系咪有 M 稿啊？ 哦，今日冇啊，冇 M 稿、啊。 系 啊，系啊，今日冇 M 过，放心啦，有我会读咗噶啦，系啊，嗱，所以要读话翻俾听众听，所谓 M 过即系嗰啲射击练习通告啊吓，我见你点样口抹抹咁。 因为我今朝揭嘅时候系揭到有， 星期四啊嘛，你咪揭咗第二日啊？ 唔通我嗰份系星期三嘅？ 可能系啦，系啦，咦，唔系、啊。真係有 M 稿喎、 啊，哎呀！ 不過咧嗱，出面冇寫啊， 我都話有噶啦。 哎呀，你搞到我哋啲內部嘅甩漏咧，話咗俾人聽啊，喺入邊先 attach 咗個花油，出面咧就冇寫。我可話翻俾相關同事聽，唔緊要，冇事冇事。好彩有船仔喺度啊！你真係揭埋後邊好嘢啊！今次你叻，好，我哋睇翻呢一個先。有啲嘅射擊練習通告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咁另外都係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好，咁啊，連埋原本冇写嘅我哋都已经读咗啦， 好嘢， 太好啦！今日真系互相包抄，唔错，我哋包抄埋其他 department 嘅嘢，几好啊！好，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啦，系啊，你出咗声噶啦，早晨啦、 啊，我听你冇开我麦， 我有，你一直未出声噶，原来 系啊，几开心啦！同事就咁样互相帮忙咯， 系啊， 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嘛， 梗系啦，都系你一入嚟咧，已经将。即系我哋直播室嗰个气氛啊，推到好高涨， 系咪啊？ 你明明入嚟嘅时候都话、啊，今日都唔系好舒服。你睇而家几开心？ 今日见到你两个咁多正能量咧，同埋咪后我哋讲啲笑话咧，真系好笑。 我哋都系讲啲开 心， 讲啲靓唔靓仔嘅嘢啫。 我讲事实嘅嘢啫，冇所谓啦。 系啦，喂，开心睇交通先啊！ 交通都开心噶， 听众等紧啊， 车龙嘅啫。 系 咁，但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油麻地嘅海云道由于有路陷啦，海云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继续提大家啦，受较早前嘅冧山泥影响啊，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啦，同埋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咧就包括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啦，赤柱嘅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同埋西贡嘅菠萝斜路近住隔边朗新村嘅就系咁啦。 嗯，交通上算可以， 系暂时可以 行上车龙啫。咁、 嗯、 大家保持住安全车速， 冇错， 保持行车距离。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开心嘢啦。嗱，琴日咧我哋听到个同事咧都有讲关于呢、這个中即系咁样讲国庆嘅。港珠澳大桥啦，咪免费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悭300蚊啊嘛。 哇，好犀利， 好开心、 啊，开心啊！咁、哎、啊，你知啦，中秋佳节，相信大家都好开心啦。 系 嗱，我相信你哋都知道啦，冇火龙咧，系边度地方有咧？ 知唔知啊？ 大坑。 系、哎、啊，好嘢。 薄扶林都有咧，薄扶林系嘛？ 系啦，系啦，冇错都有。除咗大坑薄扶林， 好嘢、啊，即系谂住考你又考唔到、啊。 因为我有听周树佳。 好嘢，哎呀，佳、 哎、 哥听到老怀安慰啊。 仲有一个地方嘅、 啊。 就係、是、香港仔， 哦，香港仔， 香港仔都有呢三個地方咧，喺呢個咁嘅佳節咧，都會有冇火龍啊，所以提一提大家，好多封路嘅，其實中秋節開始咧、嗯，好啦，咁啊9月28日咧至到30日咧，夜晚， 咦，咪即係今日，今日夜晚。 夜晚6:00至晚上11:00開始，大坑已經開始咧，部分路段係實施封路啊！大家留意啦。 哦，係喎，佢哋28到30日都有大坑冇封、 啊，所以大家 真係識嘅喎。 唔係因為我真係諗住去睇。 哇、哦，好嘢喎、 啊！即係話聽晨光係咪好多知識啊？ 梗係啦， 最重點係依樣嘢啦。 係啊，仲要晨光嘅主持有養分啊嘛。 哎呀，多謝你啊！我想當你讚我先。 見你今朝咁叻女，讚多兩句啦。 係啦，冇養分點做 晨光啊？不過通常讚讚下，轉頭就中招㗎啦佢。 都有唔會嘅。 好啦，咁啊讲咗咧，头先大坑嗰度啦吓，就系、是、开始咧就有封路啦。咁另外好啦，香港仔嗰度咧，由于都系有冇火龙啦，香港仔大道同埋东胜道咧，就会喺9月29号咧，佢就冇咁早封嘅，下昼4点钟开始咧，至到夜晚10点钟开始就会有封路噶啦。咁、大家留意翻啦、香港仔大道同埋东胜道交界啦。咁另外薄扶林咧，个薄扶林村咧就有冇火龙啦，咁、就冇乜封路措施嘅。咁但系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睇下。薄扶林村嗰度咧就 系 喺玛丽医院附近嘅啫。 好多松鼠嘅嗰度， 系咪啊？ 系啊系啊，康裕一带都好多松鼠嘅，薄扶林嗰度都有好多。 系、 我有阵时行过嘅时候咧，见到系喺棵树嗰度都见到，有啲嘢喐下喐下，系咪雀屋嚟嘅咧？唔系、唔系雀屋嚟嘅。 中大都有好多松鼠。 啊，中大都有噶。 系，我都成日企喺度望松鼠。 系啊， 好得意， 好得意啊！ 松鼠好得意噶。 系啊，松鼠就得意，乜鼠就唔得意，谂起都惊。好啦，咁啊，讲埋除咗呢个封路啦，铜锣湾咧都有封路嘅，喺今日下昼4点钟开始啊，至到夜晚11:59咧就会间歇性封闭噶，因为咧部分嘅铜锣湾地方咧。地區咧就劃作行人專用區啦、包括係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啦、東角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幾里佐治街嘅。咁另外咧，石澳一帶咧犀利咯，就會喺9月29号到30号都會封路啊！我相信你哋兩位有冇中秋節咧就去石澳玩下嘅咧、 啊？我咁大個仔真係冇試過中秋節去石澳，石澳有去過，但係冇試過中秋節去石澳。 係中秋節好 似係即係諗翻我兒時回憶真係開心啊！逢中秋節 拍拖嗰陣時， 唔 係 成班人，唔係老公，老公唔好提啦，唉，梗係講翻啲開心嘢咧，就係成班人。 哎哎、真系阴功咯！ 开心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喺石澳啲海滩度咧玩嗰啲叫做捉伊蚓啊！咁你哋两个有细个冇玩噶？ 鸳鸯戏水， 成班啊，成班点鸳鸯啊？成10个8个咁啊，好开心噶！ 好多批鸳鸯唔得噶？ 唔系咁好咯。你知唔知啊？原来咧中秋节啲海滩好热闹啊！你两位有冇去啊？ 冇啊！中秋节真系好少去海滩。 一谂起鸳鸯，你睇下小朋友 都几开心啊！佢 留翻你自己慢慢鸳鸯。 我自己 成班朋友。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系会落楼下公园同一班即系玩荧光棒啊，之后玩嗰啲而家有啲发光嗰啲蜻蜓啊，即系嗰啲掟上天弹咁样，即系 有 乜 汽水 发 光？ 好啊。 系啦，冇玩过呢啲喎， 即系玩捉伊恩嗰啲咯， 捉伊恩 系嗰啲咯， 即系发光嗰啲， 发光 飞上去， 系啊系啊， 我有见过。系咪细个嗰阵时玩过，又系嗰啲一拉，跟住有嚿有一只直升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我哋就叫佢做蜻蜓咯，发光蜻蜓咁，我唔知 exactly 个名系咪？ 我觉得叫发光直升机贴啲个名，人哋向上升。 但我叫其实我本身叫佢捉蜻蜓，但我谂下佢都唔系用捉整。 喂，不过捉蜻蜓咧，我真系有玩过，即系攞只手喺度转，一转， 哦，知啲知，我以为你话即系捉蜻蜓，你知唔知啊？我以为你捕捉个捉，哦，原来木嘅，即系嗰个捉系捉木个捉，做咩无端端就捉蜻蜓唔啱嘅呢样嘢？ 唔啱，唔啱，蜻蜓都好难捉嘅，好醒目。 谂翻起其实好开心嗰阵时，所以逢亲中秋节呢个节日都好开心。 中秋节咧，去到呢啲时候咧，我自己就住喺大美督附近啦，即系都唔怕讲啦。咁中秋节咧系最多人嘅。我每逢即系譬如咩 食啊嘛， 系啊咩咩圣诞啊、农历年啊。就咩乜节物节咧，都唔够中秋节人多， 啊、 塞车咧塞到冚啦，咁啊而且就大家都好喜欢去个可能即系堤坝，即系船湾淡水湖嗰度咧，就喺度赏月，系啦。不过咧都要喺度再次呼吁啊吓， 呼吁下， 就千祈唔好喺个堤坝嗰度咧就又点蜡烛啊，又剩啊，因为每一次咧即系中秋节过咗之后咧，我自己亲眼就睇到好多嘅清洁嘅哥哥姐姐咧，就好辛苦就喺度左刮右。又刮系啦，咁啊你开心喺度点蜡烛啫，咁啊但系就要搞到个地方有污糟啊，咁啊人哋就同你执手尾咧，就真系缺德啊吓！ 真系冇你玩蜡烛，一系咁咯，搵个月饼罐个盖遮，即系垫住嚟玩咯，咁你都系留个月饼盖，自己拎翻走咯， 冇错， 啱啊，问题都冇咯， 要自己拎走噶呢啲。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公德心好紧要咯，同埋咧石澳一带嘅海滩啦，即系唔好玩到周地垃圾咁啊走咗去咁样咯。 系啦， 我相信海滩啊，好多年青人咧中意玩，我个年代我唔知而家年代中唔 中意，而家都中意嘅。系啦， 啊捉下伊恩啊，又掟下落水都几好玩。 系喎，咦阿奇哥，你睇下个月光今日几靓？ 咦，成班朋友就冇咁啦，年青啊嘛嗰阵时，又唔同，即 系 好唔同玩法嘅，即系你情侣玩法同埋成班咧，个感觉系完全唔同。 系嘅，系嘅， 系啊。咁啊，除咗讲呢样石澳之外咧，好啦，咁啊讲啲好嘅嘢啦。 好啊， 其实港铁咧就停咗4年嘅通宵。 今年終於有翻啦、 哦，停咗四年， 而家終於有翻。 通宵，你啲叫港鐵停咗四年，我心卜卜咁跳。 聽我講埋， 通宵 係啦，所以今年就好好啊。港鐵咧就會通宵啦，同埋輕鐵部分就係會喺中秋節咧通宵行駛嘅。 梗係要通宵啦，夜繽紛，等大家玩夜啲。 所以今年開始回復翻正常啦，大家開心。你始終冇公共交通工具咧，唔係咁方便㗎。 啱啱啱， 你下下搭的士好貴㗎嘛。 係啊，而家的士。贵啊！ 虽然对你嚟讲系平啦， 唔系啊，我自己都食住荷包噶， 系咪啊？咁但系记住啊，嗱，港铁咧就系，但系除咗机场快线啦、迪士尼店同埋罗湖啦、落马洲咧，就系冇通宵嘅，咁、只系咧至到去上水啊咁样啦、红磡嗰啲都有，咁其他头先我讲几条线都冇啦。咁啊，十月一号国庆嗰一日咧，港铁咧为咗鼓励市民一家大细出去庆祝咧，就推出呢个小童使用八达通咧免费乘车优惠。 系， 记住啊，净系小童我哋。搭港铁就可以免费嘅， 小童啊， 系啊，就是、小童啦。咁 小童不等于学生啊， 小童八达通我仲要用， 小童八达通 系啦，用小童八达通先免费， 系啦，大家记住啊， 系啦。咁至于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喺国庆日都会全部俾乘客免费服务啊。呢、因为呢度琴日我睇咗有少少怀疑啊，我唔明啊，咩轻铁同港铁俾所有乘客咧？咁我就以为港铁都有份啦，原来唔系啊，大家留意啦，只系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喺国庆嗰一日咧就系乘客免费服务嘅。 轻铁同港铁巴士 系啦，你就唔好以为搭港铁免费啊，唔系噶，咁啊成人 佢哋嘅巴士。 系啦，一定系港铁巴士啦，同埋轻铁。 明白。 咁好啦，咁同埋系咯，咁所有乘客咧到当日咧都可以免费之外咧，乘客嗰日咧就系进出轻铁站啦，或者喺港铁嘅巴士上落嗰阵时咧就唔需要拍卡就 OK 噶啦。咁啊方便啦，唔需要拍卡就。 咁到时如果一有啲咩，佢哋啲职员都会揾个布笠住个八达通机噶啦，惊连贵都咗。 系啦，等于大家就开心啦，又有免费，小童仲好添，小童又搭港铁都免费，系咪先？你可以带两个小朋友周围去啊，小白哥。 梗系啦，梗系啦，周围去啊，系咁行， 开心， 系啦。 冇錯，咁另外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報告啊， 好 就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嘅，一帶就開始車多啦。咁講多次啦，就係龍翔道去荃灣近住彩虹村嘅部分行車線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帶咧就開始車多，好啦。好啦，系咁啦， 唔该晒呢啲。 我想讲好啦，下一次 交通消息再见。系啊，你好为嗰个通啊，你 即刻收翻声先。 系咁啊，下次神光交通天文台再见啦。 好啊 ，OK。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阿船仔啊走咗出去啦。咁啊，问下佢出边天气点先。 哦，今日天气几好喎、啊！虽然天文台嘅报告咧就话今日可能有少少即系乌云啊，阴阴地， 骤雨啦。 系啦，咁啊，广播到呢度又蓝天白云、啊，仲有少少凉风，可能仲早啊，因为原因。17:21系啦，咁谂起啊，咁可能我哋中秋节个天气咁好咧，就头先讲到啦，烧下嘢食咁样啦，6:00嘅时候。 喂，唔好讲咁耐喎，一阵 Mimi 等紧嚟。 系啊，我知道啊，咁你知唔知道啊？如果烧嘢食咧，即系你个烧烤网咧，咪污糟咗嘅，咁可能你最后尾都系会，哇，好难洗，不如抌咗佢算啦。 唔抌噶，我都系自己洗噶。 哦，你都自己洗嘅。嗱，而家有个办法可以快速咁样。 系，讲嚟听下。 系啦，就你包住个石子。即系污糟咗啦，包成个石子包住嗰个烧烤网，之后摆翻落个炭炉度烧翻15分钟，会有少少烟嘅，唔紧要，一开始系咁嘅。咁之后你烧完15分钟之后咧，嗰啲灰会自己甩晒噶啦。 系有啲咁嘅事。 系啊，之后你再搵水冲一冲咧，咁已经搞掂啦，又有一个新嘅烧烤网。 系咪啊？ 真啊！你如果今个中秋又系烧嘢食咧，就试下咯。 如果啲个烧烤网唔干净嘅话，我攞啲灰抿落你块面嗰度噶，话俾你听。 咁啊，咁我先走先啦。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睇埋天气方面，喂，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系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有东北风。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仍然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嘅。 而家目前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 晨光大学， 早上7:23，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今日朝头早咧，亦都揾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啊，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哎，等咗好耐，唔好意思啊，咁啊，即刻揾 Mimi 出嚟就讲下，今日中秋佳节咧，咁啊喺饮食上面，我哋都有好多地方要注意，咁啊而家市面上充斥住，梗系月饼啦，可唔可以即系嗱，我哋就仲有唔够七分钟啦，都等 Mimi 咧就同我哋讲下，譬如莲蓉啊，或者白莲蓉啊，或者嗰啲冰皮啊，其实有啲咩我哋食嘅时候要注意咧？ 嗯，我谂其实就系要睇下大家即系定喺咩位度食乜嘢嘢嘅月饼，因为有啲真系可能系长期病患者啦，唔能够食太甜啊或者太油腻嘅嘢食啦咁。咁所以其实如果月饼嘅话咧，咁你头先都有讲过啦，有白莲蓉啊、莲蓉啊咁，咁嗰啲其实都系一般叫做即系真系月饼当中嘅之最噶啦，整起嚟会高啦，因为真系用好多糖同油去差个馅啦，系啦，咁跟。之后嘅话，亦都会再去睇翻究竟你要咩黄啦，咁就有即系双黄啊、四黄啊都有嘅。咁如果越多黄嘅话，个盐分就越高，亦都脂肪上亦都再去一不断地提升啦。咁所以即系话，如果即系可能想拣健康少少嘅油分少啲嘅月饼，咁可能即系有其实冇黄嘅莲蓉月都有嘅。 冇黄系啊。咁有冇话其实普通嘅莲蓉即系营养成分啊曳啲啊，定系白莲蓉曳啲啊？ 莲蓉即系同埋即系普通嘅莲蓉传统嗰只啦，同埋白莲蓉，其实佢哋只系用唔同嘅糖嘅啫，咁、所以喺个颜色上就会见到有白啊或者黄啲、啡啲咁样样，咁、但系大家都系同糖噶啦，咁所以佢哋嗰个卡路里上啊、糖上嘅浓度其实冇乜分别嘅，系、啦，咁只系讲紧如果而家出面有啲叫做低糖或者有我啱啱接触到有啲又叫做海藻糖嘅月饼啊咁，咁呢啲就可能会稍微嗰个糖分低少少，咁但係其实又唔会话去到真係冇糖啊或者低到、咦唔怕食啊咁，都係要注意返，因为始终如果全部用代糖嘅话去做月饼，个味道係好大分别嘅，咁所以佢哋都係略加啲一啲嘅代糖啊、或者可能一啲嘅嗰个嘅升糖指数较低嘅一啲嘅糖类再捞翻落去啲普通嘅即系黄糖又好，啊、一啲嘅去做翻个月饼咯，系啦，咁所以呢啲要小心。咁、如果再去简单啲嘅，就去到啲迷你月啊，或者可能系冰皮月嗰啲。咁、如果系即系真系去拣低卡路里啲嘅，个 size 都系一个好紧要啦，个月饼细啲多嘅话，咁就其实即系等于大嘅差唔多两个半噶啦，系啦，咁所以佢个份量即系确实少咗啦。咁同埋如果你睇冰皮嘅话，咁主要嗰啲嘅脂肪啊成嘅咧，可能会系集中喺个皮度，咁佢哋都会用啲椰奶啊、炼奶嗰啲去即系差个皮啦。咁但系入面系豆蓉嘅话，相对比起莲蓉会好好多 嘅。哦，咁即系食冰皮就要去皮，就健康啲、啊。 但系咁个皮，你见我头先咧传统都冇讲个皮噶啦，所以个皮咁薄嘅话，其实嗰个嘅即系影响唔系好多嘅啫，系啦，视乎翻都系个馅。咁如果你话啲冰皮又好，或者一啲迷你月啊嗰啲嘅系奶黄啊或者朱古力呢啲咧，其实个脂肪就会较多嘅，因为嗰、那个。煮嗰個嘅材料係要用奶黃啦，即係又有啲忌廉啊，又有啲椰奶、椰子油啊等等呢啲牛油，係啦，朱古力又要加啲朱古力落去啊咁，咁所以呢啲食材脂肪高啲，咁就會令到成個月餅會高啲，水果味嗰啲咧就會比較脂肪低啲啦。 哦，咁有冇話其實一個成年人其實係可以食幾多個月餅咧？即係我係中意一個人食曬一個嘅傳統雙黃白蓮蓉，定係話啊頭先都講過個 size 細？ 哇！你都食几多嘅喎、 啊，我真系好中意食月饼。咁我系咪哦？如果我就咁食，譬如流沙奶黄嘅咁样，咁我系咪又可以食翻两个咁啊？当一个月饼 系啦，营养师佢超标系嘛？ 嗱，我哋其实真系冇话指引可以食几多嘅、我哋只系。指引咧就比較合理啲去食嘅話，食幾多啦咁。咁如果你話成大個一次食嘅話，其實就真係好多啦。即係以卡路里上啊，個糖有成八至十茶匙咁樣樣，真係好犀利啦。係 啊， 係啊，好多啊。咁跟住亦都要去注意翻，好漏滯，可能會食滯啊，一次過。咁所以都係會叫佢分開食，好似如果。大月餅嗰啲就八分一至四分一個，咁就一次啦。咁細個嗰啲就半個，可能至到一個去一次咁食。咁其實個份量就會比較合理啲，同埋又唔會話食滯咯。 係飲茶消滯得唔得㗎咧？呢招？ 傳統是咁講嘅，咁但係即係真係，如果你揀個超勁嘅四黃蓮蓉，咁佢嗰個脂肪係好高嘅話，其實你飲到幾多杯茶去消滯咧？係啦，即係如果可以第一講就係、是，當你飲啲茶或者一啲熱嘅嘢飲嘅話，你個喉。个口啦，口腔好油腻嘅话，确实佢可以帮你去清洁啊，冲浴佢。咁、首先个口啊、喉咙都系冇咁油腻啊，或者系嗰个黏黏甜甜嗰个感觉，呢个系确实帮助到嘅。咁但系都系唔好谂住话我饮翻十杯八杯茶就食翻两个月饼都唔紧要啦，可以消滞啊，去油腻啊，咁都唔好有咁嘅谂法咯。 系啊，消滞啊，唔等于可以即系杀咗啲 脂肪 噶、 啊，系、啊、 两样嘢嚟噶吓。咁啊，同埋有啲朋友就一餐一個月餅，因為我好多月餅，我一餐一個都唔建議啦 ，Mimi 係嘛？ 係啊係啊，分開食啦，唯有拖長啲食咯，係咯。 係咯，驚佢個保質期效，因為仲有三十秒到咧，我想問埋嗰啲有啲豬籠餅咁嗰啲個營養又點咧？細路仔都好中意食嘅喎。 嗯，嗰啲啊，其實佢都入面有少少鹹啦，咁 OK 嘅，咁又係即係講緊咁，如果大嚿啲嘅話，都識得分開，可能半嚿半嚿咁俾佢哋去食下咯，就唔好話哎呀，我有買開有啊，今日茶點成嚿啦，咁始終呢啲都係傳統嘅，比較油膩，會即係少吃個份量就會好啲啦。 明白，好，唔該曬 Mimi， 拜拜。 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当局日前声称已经移除中国在南海黄岩岛部署的浮动屏障。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表示，菲方的说法完全是捏造事实，自导自演。發言人指，菲方公務船上個星期五未經批准非法進入中國黃岩島附近海域滋事挑釁，中國海警依法採取喊話警告、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對有關船隻有效管控，並針對菲方船隻衝闖釋湖臨時布放攔阻網具。海警在事后第二日已经主动收回拦阻设施，恢复常态管控，现场操作专业规范，合法合理。发言人又重申，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海警将会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北韓星期二至星期三舉行了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九次會議，並一致通過修改憲法涉及核武力量的內容。領導人金正恩說，通過憲法明文規定實現核武器發展高度化，以保證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壓制戰爭，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內容，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他又說，修改相關憲法內容是完成了用最高法律保證北韓核武力量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歷史政治任務。本港八月楼价创七个月新低，按月跌幅扩大至1.4%，连跌四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现时的楼市与当年引入辣椒的时的境况有啲唔同，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采取务实态度，不断检视。陈茂波结束欧洲访问，反抵本港，首次回应虚拟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涉嫌詐騙的案件，他說區塊鏈技術等屬於大勢所趨，事件突顯適當監管的必要性，對於懷疑違法行為必定嚴厲打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隧沙田入口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反方向去清水湾，近住清水湾小学嘅车龙去到郑直之中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嘅车龙就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车龙而家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你知唔知泰国料理可以分为北部、东北部同埋南部三大派系，而东北料理就被视为真正嘅酸中之酸、辣中之辣。泰国人心中真正的道地料理。 东北部因为地处山区，所以它的主要食材不会以海鲜为主，会着重鸡、猪、牛、蔬果等等，而主食的米饭就会以竹筒蒸熟的糯米代替普通的白米。 除此之外，吃东北菜，店主一定会给你一盘满满的新鲜蔬菜，里面有九层塔、青瓜、四季豆等。道地食法是一啖肉类加一口糯米饭，再加埋蔬菜一齐食，咁就唔单止味道丰富，仲够晒营养均衡啦。 如果话冬阴功汤系泰国中部嘅代表，咁酸辣排骨汤就系泰国东北部嘅代表。佢嘅口味有啲似冬阴功汤，但系酸辣排骨汤咧唔会加椰奶，味道咧就会更酸更辣。独特的香料味都非常刺激味蕾的。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因为我以前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由细叔到大，因为我和我前夫离婚，我成班朋友没了，但我很感恩我而家仲识到他们另一班朋友，因为我有他们支持住我，撑住我咯，我呢样是我很开心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颜千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三四六， 咦，阿欧，你又睇紧财经嘢啊？ 唔系啊，嘉明，数紧买几多盒月饼俾屋企人啊？你买咗月饼未啊？ 嗯，我今年就决定同女女一齐整月饼送俾屋企人。 啱啊，食完月饼仲可以一齐攞住灯笼散下步，齐齐赏月。 灯笼啊，系、啊，未买俾女女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你信守一生庆团圆。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喂，早晨早晨，七点三十九分，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 早晨阿嘉明， 嗨嗨船仔，早晨各位神光嘅听众朋友，专登要等埋船仔喺度咧，我先至开呢一个话题噶， 系 啊，因为我知道你都用啲美妆啊、化妆嘢啊咁、样，其实咧， 同埋佢亦都知道我同小白唔系好搭到嘴啊，关于化妆美妆呢一方面，所以呢个题目咧系女仔参与度高啲， 即系就算我哋有阵时候去影嘢化妆，我都忍唔住会同阿化妆师讲嘅，诶、哎，真麻烦晒你。不過我都求其遮下啲鬚根算咁， 要求唔太高係嘛？ 係冇要求， 你個底好啊嘛，小白可能 咁啊係要遮下，冇咩嘢要遮嘅， 冇嘢遮咯， 冇下嘅， 由佢咋 嗱。不過呢個話題咧又唔係淨係女仔專屬嘅，不過咧係一個當係當消費者嘅一個新嘅方向啦，大家都可以傾一傾嘅。除咗從嗰個經濟效益嚟講之外咧，可持續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嚟嘅、首先咧呢一個嘅消息咧係嚟自前兩個星期，咁啊嘉明又出席咗另外一個嘅論壇啦，一個係可持續為做主軸嘅一個論壇，咁咧好多唔同嘅行業咧都喺呢一個論壇當中會擺下檔啊，講下自己啲公司有啲咩新發展嘅。咁、其中咧八卦到一啲咧幾有趣啲香港消費者嘅新趨勢。先專注係講下啲美妝產品，即係化妝品為主啦。嗱，化妝品同護膚品要分開講嘅嚇，先講 係 化妝品先。不過咧，而家有最大嘅趨勢咧就係兩嘢係 mix 埋一齊啦。 哦，系啊，譬如啲化妆品而家会加啲维他命 B 啊、维他命 C 啊，或又话啊，可以令到你护肤得嚟咧，又可以化到个靓妆。譬如啲遮瑕膏已经落咗一啲精油啦，咁样 系咪真噶？ 嗱，系真嘅，但系点解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呢？据闻有关疫情事噶。 哦，系咩？ 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戴住口罩，少咗化妆啊嘛。或者要化妝嘅面個覆蓋面唔係咁多嘛，咁就所以咧，經常會係要關注個問題咧，就係成日俾口罩遮住嘅位置又焗住啦，又可能會有汗啦，又會唔舒服啦，爆瘡嘅位置會多咗好多，就係以前平時我哋戴口罩遮住嗰啲位置，咁所以咧，大家都會覺得啊，不如橫掂都唔係見到個全樣咯，唔化妝啦，俾個皮膚唞下休息下揭下咁樣啦，咁樣所以咧就變咗有原來35%嘅本港嘅受訪者咧係更加因為疫情。之后咧，中意多咗用一啲有护肤成分嘅化妆品喺入边，就二合一啦，又快又可以解决到你个护肤嘅需要，又可以帮你化咗少少妆咁样。你自己有冇谂下会唔会系疫情过后多咗呢一个嘅取态呢？ 我自己就冇喎，因为我中意两嚿嘢分开。譬如我夜晚用嗰 set 嘅护肤程序同朝头早个 set 又唔同，咁我就会谂，好似我又唔知啲嘢可唔可以 mix 埋咧。咁我譬如我朝头早可能用维他命 C 嘅，咁正常咧你就唔可以，最好唔好用 A 醇啦，咁样类似。 系。 咁如果嗰嚿，如果你嗰啲化妆品入边吓，原来系 有嘅， 有，咁我咪唔好咯。咁所以我通常就用。純粹就係即係我知道佢係乜嘢啦。 我就咁聽咧，我都想問啲專家即係問一問啊，即係會唔會好似譬如洗頭水同護髮素咪有二合一嘅？咁而家呢一個其實套路都係一樣，將佢即係幾樣嘢夾埋一齊變咗一個 product， 咁你就好方便啦咁樣。但係問題就係、是，譬如我自己咧。佢雖然有二合一嘅洗頭水，但我都會用翻洗頭水同護髮素分開嘅。 我都記得之前有好多專家走出嚟講過咧，因為洗頭水同護髮素嗰個 pH 值啊，已經係相不衡噶啦。 係啦， 即係話因為你洗頭水咧係要酸性少少嘅，定係鹼性少少嘅咁樣，咁所以兩樣加埋一齊咧係應該唔成立嘅。 冇錯啦，即係水同火你擺埋一齊，咁點搞得掂咧？咁化妝品其實又係唔係會即係向呢個思路咁樣去到分析咧？咁我就唔知啦。 嗯，有啲護膚品咧就話佢自己本身有啲比較可能刺激性啲嘅功能啦，你用嘅时候咧，都应该唔会 mix 埋喺化妆品度用嘅。譬如话头先讲嘅 A 醇啊，又或者有啲果酸啊嗰类嘅东西。 果酸真系唔得。 咁但系而家兴嗰种嘅化妆品咧，就系、佢会有啲所谓嘅护肤成分，譬如话成日都加啲唔知咩 acid 啊，系 hyaluronic acid 啊， 透明质酸嗰啲。 系啦，一阵又加啲 niacinamide 啦，其实即系维他命 B 啫。咁有好多唔同类型系护肤成分多咗嘅。 咁学名嘅嗰啲。 系啊， 系啊。 你摆个学名喺度咧，劲好多。 就好似好有诚信咁样。 你有鞋做咧，即刻谂咗 cam 啊嘛。你入翻上。 上去化學堂啊！ 你諗下，如果廣告淨係同你講咩鞋造又成，或者淨係話維他命 B 嘅，邊個好賣啲啊？ 係咯， 係啊。 不過落個名勁啲，好似勁啲。 我哋都唔識嘅，老實講。不過咧，做消費者要精明啦。有陣時我哋都要睇下啊，有啲咩代言人啊，買啲咩產品啊，又調翻轉頭啲女士們都係咁樣啊，邊個牌子夠大啊，試下用下，或者邊啲sales 咧夠落力啊，夠落力夠賣力咧，咁可能咧就會選夠咗翻屋企咯。 不過咁，首先嘉明都係求其抌咗兩個而家比較興嘅護膚成分嘅名字出嚟啫。不過而家咧好多消費者發覺咧好犀利，佢哋真係好識睇嗰啲化學名啊，好識得研究究竟嗰個成分入邊有啲乜嘢係啱自己嘅膚質。 而家甚至係有啲醫生咧，即可能皮膚科醫生咧，係已經網上面有好多片，佢係真係話推介某一啲產品俾你，根據某一篇嘅科學論文， 係啦， 即係逐個材料同我講嗱，所以呢隻產品我推薦啊，之後咧我就真係忍唔住買咗啦。 因為你覺得好有說服力係嘛？ 有說服力啊！ 係啦，嗱呢個嘅說服力都係緊要嘅，因為咧原來真係多咗好多消費者咧，去到揾下究竟呢啲美妝嘅成分係啲咩嘢，甚至乎再進一步就係你用嗰種嘅成分，你所採取嗰種嘅天然嘅來源嘅料啊，係唔係可持續嘅先？譬如話，因為好多啲護膚品咧有花呢個成分嘅， 哦係啊， 一啲又話幾多年先至摘一次嘅花，有啲咧又話啲好犀利嘅花，咁啊用佢哋嗰啲嘅精華咧就做呢個化妝品咁樣，但係有啲人就會問啦。咁呢一種嘅植物係唔係可再生嘅呢？又或者佢會唔會透過一啲可以所以循環過程去到獲取嘅材料，先至會去投選去買呢一個產品呢？ 我咧平時用開嗰個鎖膚水咧，都係有金盞花嘅。咁佢又冇同手無欺，因為真係有啲花喺度嘅。除非 見到嗰只係嘛？我知你講邊只， 你講邊只啊？ 咁佢都相對環保啲嘅，聲稱咁樣啦，即係話扣翻阿嘉明個題就係可持續啦咁樣。不過咧嗱，我又扯遠少少講，可持續之餘咧，我又問下兩位女拍檔嗱，我估小白都有護膚嘅，你一陣可以講下，究竟啊，你哋屋企啊嗰啲護膚嘢啊或者化妝嘢，有冇一兩盎咧，真係可以由頭用到尾？嗱，點解咁樣講咧？我身邊咧好多女性嘅朋友咧，佢都會咧，其實買咗盎嘢翻嚟啦，用兩用咧，擺啦，兩年過去了啦，三年過去了咧。跟住就抌咗佢咯， 因为长期有新嘢试啊！ 我成日都见到屋企有啲嘢过期，唔怪之得啦。 其实系 但又未用晒， 系啊，根本系可能用咗两三嘢咧，跟住就停止咗。跟住你又问翻身边人啦，啊，点解唔用嘅？ 你问啊？ 我唔 敢噶， 唔系我用一个学术嘅情况去问噶嘛，即系话啊，其实呢支嘢好似个样子几好，我见呢支系边个明星代言嘅，点解用用下唔用嘅？咁你咁样包装咁样问咧，咁佢就会吐出真言啦。咁通常都话啊，用完之后敏感啊，成啊咁样啦，咁啊敏感啊唔好用啦咁样。咁但系咧，当你买十 敏感系冇嘅剂喺度啦， 系啊，当你买十支嘢翻嚟咧，有九支都系因为敏感而唔用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哇，其实都花费不少金钱喎。 都试过噶，都试过有啲唔啱用嘅，咁啊唯有第一。唔好再用啦，真系。 你都话咁啊，唯有啊，停一停先，唯有唔用啦。 明知道自己嘅皮肤反而系有害，有咁梗系唔用啦。咁但系停用之余咧，喺转送俾人哋啱用嘅人之前咧，都真系望一望究竟点解唔啱使。 喂，嗰啲店员姐姐唔系会捽啲落你嘅手背？ 唔系噶，有好多时你系未必可以试到噶嘛。 系啊，而家又好兴网购咧，你买咗翻嚟之后先至真系试噶嘛。 我讨论下噶咋，我冇反对嘅，系啊。 我都系有一半一半嘅。 你都有一半一半啊？ 唔系有啲，通常 大你嘅排龄咁轻，你廿零岁都有一半一半。 唔系有啲系真，通常都大部分系全部空晒我先抌嘅。但系有啲通常都系爽肤水啊，即系用两用。我最尾发现原来系因为我本身个人就唔系好用爽肤水， 唔爽系咪啊？唔爽。 我通常用 cream 多，咁佢就摆咗喺度，之后就会过期啦。 明白，都系咁嘅，都系睇翻自己啱唔啱肤质嘅啫。可能即系阿船仔用完好靓，但系嘉明嘅皮肤根本就唔啱用，咁所以都系睇翻自己个肤质去。不过咧，而家都即系经一事长一智啦，知道大概咩系原来我唔用得嘅，咁就空瓶嘅情况多咗好多啦，用唔晒嘅成分就少咗好多啦。不过咁讲翻呢个成分咧，原来有35%嘅香港受访者咧系话会中意用啲 organic 嘅护肤品嘅，有天然成分嘅护肤品嘅，即系大家对于呢一个原材料嘅要求都系高咗啦。咁另外咧，头先有讲过网购啦，唔知船长有冇试过咧？而家喺网上面买护肤品之前，或者买啲美妆产品之前咧，有个 AI 版嘅工具。你可以试下究竟用咗你嘅身上或者用喺你块面上查咗出嚟嗰个效果会系点样样嘅？ 可以而家有噶啦， 系 AI 又冇啊，真系 有好多时候咧，有啲嘅网店咧，佢哋会主张咧用一个嘅你试上面嘅感觉。 嘅一个桥段俾你试，咁你就可以咧开个镜头。咁然之後咧就揀你想選用嘅，譬如話唇膏先算啦。咁跟住咧就可以跟翻你想試嗰隻色，就笠翻落去你自己鏡頭當中嘅你。咁啊睇下襯唔襯你個膚色啊，襯唔襯你個妝容啊咁樣咯。 哦，咁我幾得意喎！我就之前就係試過唔知某一個牌子出咗唇膏機，佢又係用 AI 嘅，咁你就可以用個 AI 咧睇下你啱唔啱你個樣啦，用嗰個色之後咧，佢就自動幫你 mix 嗰隻色出嚟咯。咁、你就可以有好多百幾隻色都得。大部机好贵啊，当然， 当然， 同埋你亦都买唔到百几只啦， 系啊，买唔晒， 系啊，佢就系唔同嘅色，之后再沟出嚟。 我再讲，唇膏咧， 点咧？ 好多人都真系用唔晒， 系啊， 唇膏，但系咧，女人真系顶，真系会忍唔住买好多只色噶， 真系顶唔住系咪？ 真系 顶唔住啦，顶唔住啦，呢个 moment 要买十支唇膏翻嚟咯。 写唇膏挤咗喺边，自己又唔记住，跟住又唔见咗。 唔好呢位先生要灭灭火， 系啦，唔好投诉科字， 我咪先啦。系啦，如果唔系加变啊， 我哋尽量调到去一个温和啲嘅讨论。 唇膏又有一个经济效益喺入边， 系乜嘢啊？ 成日都讲唇膏经济啊嘛， 太太 就系咧，成日都话如果咧某大个经济圈入边咧，嗰一个年度或者嗰一个月份嘅唇膏销量高咗咧，系一个经济嘅迹象嚟嘅。 系啊，经济差咧，大家口红咧就会买多咗， 因为平啲。 唔系，经济差系因为 唔系，我就话意思个口红即系嗰个价钱比较平，咁所以你就会买佢就自己开心啲。 唔系调翻转头，个口红效应咧，我讲两句啦， 唔 好意思。 好啊， 个口红效应咧就系经济唔好嘅时候咧，咁尤其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嘅时候啦，口红咧点解会卖多咗咧？就系因为咧，可能啲女士啊要多啲出嚟搵工啊，咁啲女秘书咧见工嘅时候咧，佢必须搽一个靓嘅口红，咁你个老板咧就叫做请你嘅机率就会大咗，所以咧经济唔好嘅时候咧。化妝啊、美妝嘅嘢咧，係會賣得好好嘅。根據呢個推演啦，嚇，呢個係一個 theory 嚟嘅，係啊。 咁不過，當而家你開網上視像會議嘅時候，都已經可以自預先幫你化埋個妝嘅話咧，咁相信對於而家呢一個世代嘅話，個口紅行業可能有另外一番嘅新氣象啦。 冇錯。 咁最後講埋啦，最後咧就係呢個消費者當中有一個訪問咧，就話原來有65%啊，香港嘅消費者咧係希望自己擁有嘅牌子、買嘅牌子係同我自己本身係有相同社會價值嘅。譬如我是一个环保人，我已经是过了三个 R 的阶段，即我不再是中学时代说，我们要 reduce, reuse, recycle。我是多了，我是行多一步的，我希望我所支持的品牌都是行多一步的。会不会可以去到一个位置，是由你采购那个原材料是不是可持续的可循环再生的一种植物，去到你的包装是不是可持续或者是可重用的物料，甚至乎你的所谓 logistic, 物流上面的支援，会不会是不仅仅是净是很多碳排放嘅飛機，會唔會用多啲船務啊，或者火車啊，或者好多唔同嘅配套，令到嗰件事更加貼合你自己嗰個嘅價值呢？ I'm your man, so you can go ahead and be selfish, baby. There ain't no reason. hold your tongue. Say this for a long time now, and it feels like the only way I can do it is you got the kind of lips that I like. Say, tell me, do you want a taste? Don't you know that you're not the type that's only one night? No, baby, I can make you stay one more time. You got the kind of lips that I like. Say, tell me, do you want a taste? Don't you know that you're not the type that's only one night? No, baby, I can make you stay. Everybody now. 美妆就听过佢唱嘅 lipstick 作品啦，嚟紧下个星期到佢嚟香港开 show 咯噃，佢系 Charlie Puth。 晨光第一线，船仔。 剛才讲化妆品咧，都有讲过 AI 其实都可以帮下我哋啦。譬如睇下啊，究竟嗰只唇色系咪啱我哋咧？ 系咯。 咁你买之前就可以睇到啦，唔使买错咗。嗱，不过咧今次分享呢、這个都系 AI 可以帮到大家。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即系唔舒服咧，就会上网揾自己个病征噶。 会，尤其是有小朋友之后，样样嘢都会上网揾噶。搜寻器系你最好嘅朋友， 但系咧搜寻出嚟 咧，搵出嚟嗰啲系好惊嘅。 系啊，同埋咧有阵时你会惊睇错一啲资讯，特别咧佢弹出嚟头嗰几个网站咧，我睇过几次噶啦，都系咧 系广告嚟嘅。 除咗广告咧，系周边地区嘅，即系我唔知点解我 search 唔到啲香港嘅，即时咁样啦。咁、你就。啲語言首先有啲唔同啦，啲病徵係咪先？即係譬如亂噏啦，譬如有啲古得意啲嘅病或者古怪啲嘅病咁樣，咁你未必係用嗰個文字去表達噶嘛。咁所以我有陣時睇咧都覺得啊，點解會彈即係周邊地區嗰啲消息出嚟嘅，真係好古怪我自己覺得。 係咪你個 location set 得好 唔 好咧？ 唔會，佢咧我估咧 search 嘅時候咧，佢一定係有啲流量密碼咧， 係、啊，關 SEO 事嘅， 係啦，係關嗰啲事咯。 係因為你個標題，如果你估中咗本身你嗰個搜尋器嘅一啲 keywords 咧，嗰、那個搜尋器會自動推你嗰個嘢上去。 係啊係啊。 咁台灣或者中台灣嘅地區或者周邊地區嘅嘢，可能中咗嗰個字咧， 係啊， 咁就會好容易推咗上去。 即係我試過兩三次。又不是成日要 search 自己病嗰啲嘢嘅，咁普遍我都是健康嘅。不过我估咧，呢、這个AI 可能真系答到你嘅病征系点啊？网上问诊咧，其实内地都有啲大嘅科技咧已经做紧啦、 哦。其实嗰阵时疫情咧，内地已经或者已经有啲 AI 系出咗嚟啦。如果你 系 有某一个程度嘅病征咧，佢会大致话俾你听，可能你系有肺炎嘅，咁就建议你可以即刻做啲 test， 或者点样食啲咩药。呢、這个就最简单啦。不过呢一个咧分享嘅病例咧，就系美国嘅一个妈妈，咁佢四岁嘅小朋友 Alex 咧，佢就玩完一个跳弹床之后咧，佢觉得好痛、哦，每日都要食止痛药，唔系咧就痛到崩溃啦。都花咗差唔多三年嘅时间，带住佢辗转去睇过唔同嘅医生啦，都睇咗17个医生，由儿科睇到牙科，睇到骨科咁样。但系就唔系几好彩啦，真系未有一个医生系可以准确揾到个病因出嚟嘅。咁啊 ，keep 住就系好痛啊，周身唔舒服咁样啦。咁直至到今年咧，我谂今年年初啦，佢就谂唔到办法啦。上网真系谂唔到点啊，不如试下问下呢个 AI 啦，不如问下佢，哇，其实我有呢个病征，我小朋友有边一度痛咁样，咁连埋佢 MRI 嗰个报告咧一齐输入埋。佢之前有做过啲 test 嘅咁样，咁最后尾咧， 其中一個細節咧，就係講到阿 Alex 呢位小朋友咧，原來做唔到盤腿坐啊！ 哦， 係啦，佢真係唔可以盤腿坐嘅。咁問點解？最後屘 ChatGPT 就俾咗個診症佢啦，就話咧佢應該係有一個脊髓嘅系統綜合症啊，即係佢嗰個脊髓應該有啲問題嘅。咁、於是佢又真係試下去揾嗰個醫生睇啦，就即刻去揾翻啲骨科醫生睇啦，話俾你聽啊，其實我懷疑咧，我小朋友咧係有呢個問題嘅。咁、於是醫生就即刻揾。幫佢再 test 多次，發現是真咯。 哦， 係啦，因為可能睇，如果你本身冇一個專業咧，太多症狀啦，個、醫生都要慢慢喺度諗啊，其實有可能係咪咩咩症咧？ 係 排除唔到太多，咁 AI 可以幫佢排除曬所有之後就估到。咁、再做埋 test 之后真係得啦。咁而家呢 其实因为内地都真係有用呢个 AI 呢注入去嗰个大健康概念嘅。乜嘢呢即係两大嘅保险公司制作出嚟一个产品嚟嘅。咁、个产品呢即係内地嘅保险公司啊。咁呢佢係諗住一条龙咁样做嘅。即係譬如我有啲 symptoms 啊病咗啊感冒啊咁你就网上应诊啦、啊。咁应完之后呢跟住呢佢就会用个物联网寄啲药俾你啦。顺便帮你出埋医生纸啦。顺便再帮你 claim 埋保险啦，系咪咁样一条龙咁样服务？因为个保险公司又惊你呃佢嘛，但系佢咧喺第一步嘅时候啊，已经知道你啊，你唔系呃保险噶，你系真系病噶咁样， 真系有医生纸噶， 系啦，而医生纸系我哋方面发出俾你，咁所以成件事咧，好似喺嗰个叫做由 claim 保险啊，到你生病啊嗰个物联网咧，又可以做到一个产业链出嚟咯。即係好寬廣 喎，好似得喎，真係 得㗎得㗎得㗎。不過咧，嗱，內地嘅藥監局咧都會有所關注嘅，咁所以咧，即係件事點樣再發達地推演咧，咁啊要一步一步嚟啦。有啲嘢急唔嚟嘅，不過呢個網上應診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 早晨，早晨，8:13嘅时间啊，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股票市场嘅情况啦，先由美股嗰度开始讲起啦，美股咧就隔晚美股升跌不一啊吓，咁啊都系继续拉锯紧啦，咁继续研究紧，喂，究竟啊，即系四成嘅机率加息超过一次系真？唔系真咧，咁啊，啲联储局官员咧就逐个有唔同嘅表说啦，咁大家都系估下估下咁样，但系虽然就讲到好似好儿戏，但系调翻转头咧，其实咧加息嘅阴霾咧就绝对啊会影响大市嘅投资气氛啦。Dicky 交俾你去讲下美国个市先啦，好嘛？唔该你， 好啊，又好啫。咁啊，嗱，讲到咧，而家已经28号啦，咁即系九月咧即将完结啦。咁记得咧喺差唔多个几两个月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讲过统计数字，就唔系迷信嘅，因为真系统计嚟嘅啫。就系咧标准普尔500指数咧历年嚟啊，过去95年嚟表现最差嘅月份系边个咧？就系九月啦。咁啊，都讲咗俾大家听，今年嘅九月咧，美股都可能会有个即系回落嘅风险喺度。咁啊，都真系无独有偶啦，都真系不幸严重。即系九月咧，个美股咧都系咧反复咧都有个回吐嘅。咁啊，担心啲乜咧？其中一样就系头先阿欧讲嘅，就系利息嘅环境啦。当然，寻日咧就仲有啲新嘅数据，譬如内容品订单咧，竟然比预期咧要强劲咁样。咁仲有啦，咁究竟啊呢一个嘅？ 美國嘅即係息率啊，究竟何去何從咧？咁樣咁啊，打從喺對上一次聯儲局議息會議，以至到咧佢哋對於經濟嘅評估嘅報告嗰度都講咗啦，就係、是、啲官員咧就係、是、明顯地比起三個月之前咧就應好多，即係話佢哋預期住咧，即係出年嗰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就比起三個月之前平均咧都多咗成半厘咁多，即係去到即係五厘一，咁即係話點啊？即係話冇咩減息空間咯。但係呢一個嘅睇法即係話。今年仲可能有一次加，而出年又冇得減咧，都已經開始慢慢成為市場嘅一個主流嘅預期啊！係聽清楚，主流嘅預期喎。咁即係點樣？咁啊，即係話大家都唔好係寄望住咧，美國有個好快嘅減息嘅機會啦。咁開始有啲聯儲局嘅官員咧都有咁樣嘅睇法。咁仲有啦，就而家唔係淨係呢樣嘢嘛。咁仲有就係話。又驚停擺啦，又停咁啊！當然停擺嗰啲咧，臨時撥款啊嗰啲，可能搞到最後咧，製造經典場面又過到啊，所以個美股短線咧有啲動盪，因為呢樣嘢。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長遠少少嚟講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機會幾大咧，就係年底可能會加多一次，跟住咧去到出年咧就會繼續咧維持住一個高原期，即係話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睇嚟都暫時喺而家呢秒鐘去判斷咧。冇咩減嘅空間嘅，最多就唔加打橫行嘅啫。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已經係令到全世界都已經係即係有個即係失咗預算啦。本來諗住出年就開始減噶啦嘛。最初曾經啊有一啲聲音就覺得今年年底已經掉翻轉頭噶啦，開始已經。咁而家就即係落空嘅機會就極大啦。咁所以亦都因呢個緣故咧，咁美金咪繼續強咯。咁美金強嘅，其他啲貨幣都要跌噶啦。咁連歐元都去到10.106啦。咁人民幣都當然。點都會受到少少影響，其實相對地人民幣都唔算真係跌得多，因為唔好忘記就係內地喺嗰個人民幣嘅中間，一路都係較住一個比較偏強嘅水平，都比個人民幣跌，但係個人民幣相對地咧已經係叫做都係咁噶啦，因為寬鬆貨幣政策之下，美元咁強嘅情況之下，佢都唔係跌好多咧，都算係咁，咁所以就。即係見得到呢個情況咧，都會對於即係美國金融市場嚟講咧，帶嚟少少嘅影響。 嗯，咁啊嗱，美國個市就咁樣睇啦。咁港股咧繼續啊，成交就偏低嘅。雖然琴日咧港股有得升啊，升144点啦。嗱，有報章有報道啦，今個月至今啦，港股咧只係得5个交易日咧錄得超過1000亿嘅成交啫。咁真係咧，同我哋做呢啲嘅環節咧以嚟咧，可以話咧最少成交嘅一個叫做月份啦，可以咁樣講啦。咁當然大行琴日都相對唱好翻少少港股啊，即係預料咧十月有機會減一減個印花税嗱，大行講啊，唔係政府講嘅嚇。OK， 咁啊港股有機會低位反彈，咁呢個亦都係幾間大嘅金融機構嘅一啲預測啦。好啦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啊港股成交低迷嘅一個原因啦，以至有冇機會十月真係迎嚟一個。谷底反彈咧，交俾你去講啦，唔該。 我覺得都係即係指日可待嘅，因為始終畢竟咧，即係港股而家呢個低迷嘅狀況，無論成交金額偏低啦，以至到指數亦都係喺接近年內嘅新低啦，咁都反映緊好多即係過去啲負面嘅情緒同擔憂嘅。你話喂，由內房開始啊，到即係香港嘅股票市場，外資參與度低咗，但係北水咧反而就喺呢段時間咧，其實除咗加倉之外咧，就佔整體港股嘅成交嘅比例咧，亦都係與日俱增嘅。咁所以就咁講，香港嘅股市而家呢一刻，甚至乎講埋 A 股咧嚇，其實都已經係估值相當之低。咁當然內地就好多政府出招啦，即係內地政府出咗好多招啦，包括係貨幣政策嘅又有，支持樓市嘅又有，消費市場嘅都有。咁我哋香港咧就唔係冇，不過咧就好慢出得。譬如話按揭證券公司咁啊有啦。即係樓花都一樣啦，可以即係有即係多高啲嘅成數啦咁樣，其他嘅咧未見到嘅，咁但係會唔會都真係施政報告啊？可能都會落實一啲即係支持或甚至乎一啲支持香港經濟啊、樓市嘅措施咧咁樣即係都可能會嘅，咁所以而家喺呢一刻咧。大家都會即係期待緊啦，即係對於香港，喂，除咗夜奔粉之外，咁樣有冇其他啲嘢都可以，即係特別係支持下最關鍵嗰兩條柱啦，一個就係金融啦，二咧就係地產啦咁樣，因為真係明顯地咧，而家即係呢個週期行落嚟咧，

同大家讲下美酒佳肴节啊，吓呢个美酒佳肴巡礼啦，咁哇，今次咧睇翻咧都好多得意嘅嘢喺入边有得睇、哦嗯，有乜嘢咧？有呢个咧，国宴级嘅葡萄酒登场啊！ 诶、咁好？ 系啊，嗱、当然啦，即系酒嘅牌子，大家一谂啊，即系波尔多啊、左岸右岸啊、意大利啊等等盛盛啊， 南 乜 南物啊咁样， 系啊，南乜南物啊，咁嗰啲就唔逐一去细数，反而咧想同大家咧多讲。少少咧，中國寧夏咧，呢十年嘅紅酒發展咧，真係好厲害啦！頭先話國宴級嘅葡萄酒登場咧，就係中國寧夏嘅其中一款嘅乾紅葡萄酒咧、嗯，其實都係主席愛嚟宴客嘅時候咧、哦，即係有其他國家元首啊、哦、其他國家元首嚟到中國啊，跟住我哋叫禮儀之邦，我哋招呼別人攞、嗯、出最好嘅東西出嚟。咁最好嘅東西就係其中一支啦，就係呢個國宴級嘅葡萄酒啦。咁因為咧，外國啲朋友咧未必飲得慣你中國啲白酒啊。 哦，係啊，太高度數， 好勁噶嘛！你知中國啲白酒啲度數，咁、嗯、所以咧，呢、這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設有兩款呢個品味證啦，咁啊300多個大攤位啊，咁啊，旅發局咧今次就預料可以吸到咧140,000嘅人次去參加嘅。其實咧，諗翻疫情之前啦，我哋搭時光機翻去以前。其实美酒佳肴节咧几多嘢玩噶？ 系噶， 系啊，因为 我都有入场啊，特登。 你当年系嘛？即系够18岁啦，嗰阵时系嘛？够啦，够啦，够18岁啦， 特登入场去。 啱啱18岁，人哋买六合彩，你入去美酒佳肴节 系嘛？其实我唔系入去买嘢，我系入去卖嘢。 哦，你工作 系 嘛？ 工作嗰、那个， 你工作，你唔觉得好玩嘅咩？即系入去咧，人哋就攞住张类似八通嘅卡啦，咁啊嘟啲 token 咁样咯，系啊，明知唔抵噶啦。咁但係個氣氛呢 係幾開心嘅， 太開心啦！大家好似好 chill 咁樣。咁呢我記得左邊呢就有音樂廳嘅，咁有啲 jazz band 啊、 有現場打碟啦，有現場嘅音樂啦。咁另外呢其實唔係只係夜晚，因為通常呢我記得以前嘅做法呢就係佢通常做4日啦，咁星期四開始，咁跟住星期五晚呢就會有啲中環嘅靚靚一族呢放咗工就會落去平時 happy hour 嘅地方呢就會落咗去呢一個會場嗰度啦。咁然之後順延到禮拜六日呢就會有afternoon tea 啦，有下午茶嘅时间啦、嗯，又会有啲名师去帮你，即系喺现场教你点样整嘢啊，又或者系教你点样品酒啊，咁其实都系一件事嚟 嘅。我就好中意呢一个活动嘅，你都知道我都中意两杯到肚啦。不过咧，旧时咧，即系旧时啊，又系疫情之前咧，有一样嘢就我觉得做得唔好嘅，我深信今次会改善噶，就系咧嗰个海滨嗰个用地咧，中华海滨个地方嗰度搞噶嘛。 嗯， 旧时咧个地成粒粒突突嘅。 哦，系啊。 我见过咧几个朋友咧饮多咗两杯咧，脚步浮浮咧扑亲啊，有个靓女都扑亲啊，即系着啲短裙咧，高踭鞋，你知中环上班族嗰啲 OL 啦，哇，佢真系扑咗喺度咧，跟住我就觉得哇，真系好惨，我想过去扶佢，不过咧。冇，我按耐住自己嗰股熱情，我冇咁樣做到。 你驚變成可疑人物啊？ 都唔係嘅，跟住我見到佢自己慢慢爬翻起身啦、 哦 OK。 但因為嗰個粒粒突突係我自己都覺得係有啲古怪，因為佢鋪咗啲綠色地氈噶嘛。 哦，咁真係睇好難睇。 同埋咧，你行得多咗咧，嗰啲地氈又可能會翹起啊，剩嗰啲咁嘅嘢咯。我希望有關方面咧喺呢一度咧要處理得好啲，因為你兩杯到肚咧，啲人就唔係。平时行唔行到直线咁简单噶啦嘛， 系、啊，判断力就会有少少嘅影响啊。 系啊，咁啲杯咧，其实我印象之中都有系用翻玻璃杯嘅。印象之中，我记得 今年会唔会改咧？ 嗱，会改唔会改咧？我都觉得秉承翻个传统，其实有啲地方系应该要用翻玻璃杯嘅，因为 taste 方面系好啲噶嘛。因为当你系饮紧成千几两千蚊支酒，而你用六个 token。兑出嚟得幾啖嘅話咧、 嗯， 你同我講話俾個膠杯我去飲咧，又好似失色咗少少。 都係嘅， 咁但係都係怕危險啫。 係嘅， 都係。 咁但係你酒精飲品都係18歲以上嘅人士去、嗯、去要去飲啦。咁你18歲以上應該自己有個理性操作啦。 唔知啊，飲大咗兩杯啫。 咁啊唔得，咁你唔能夠咁樣講喎。你飲大兩杯唔可以做啲不負責任嘅嘢嘅喎。咁所以你做嘅行為都要你自己負翻責任 嘅 喎。 係會唔會真係啲名釀嘅區域有一啲真係俾你坐低慢慢品嚐嘅位置？咁、哦、然之後大家暢飲嘅嗰一種嘅話，就變咗真係可以交杯都冇所謂嘅。咁當係試下酒咁又得唔得咧？ 係、嗰陣時都係咁嘅喎。名釀係有個紅色帳幕咁樣入去㗎嘛。 去一个特别嘅区域噶嘛。 哦，嗰时有间中资机构 sponsor 嘅，咁我唔知依家系咪仲系咁样啊吓。咁啊，同大家讲翻咧，10月26号至到29号咧，就会进行咧呢个微酒加油节嘅。中意饮翻两杯嘅你咧，就可以上贸发局网页睇翻多少少，旅发局网页睇翻多少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国会错误表扬纳粹老兵事件正式致歉。杜鲁多在当地星期三在众议院表示，代表院内所有人对日前发生的事情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方访家代表团毫无保留致歉，承认事件是重大错误，冒犯当年遭纳粹迫害人士的痛苦回忆。泽连斯基上个星期访问加拿大，并且到国会发表演讲。众议院议长罗塔邀请一名乌克兰裔老兵到场，称赞对方是二战英雄。傳媒其後披露，這名老兵在二戰期間在納粹德軍服役，事件引發各地猶太社區和部分國家不滿。羅塔早前已經宣布辭職，加拿大政府否認事前知情，但是反對黨認為杜魯多難辭其咎，傳媒亦都紛紛要求他出面解釋和道歉。菲律賓當局日前聲稱已經移除中國在南海黃岩島部署的浮動屏障。中國海警局發言人說，菲方的說法完全是捏造事實，自導自演。發言人指，菲方公務船上個星期五未經批准非法進入中國黃岩島附近海域滋事挑釁，中國海警依法採取喊話警告、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對有關船隻有效管控，並針對菲方船隻衝闖色湖、臨時布放攔阻網具。海警在事後第二日已經主動收回攔阻設施，恢復常態管控，現場操作專業規範，合法合理。發言人又重申，中國對黃岩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對相關海域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中國海警將會依法在中國管轄海域持續開展維權執法活動，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本港八月楼价创七个月新低，按月跌幅扩大至1.4%，连跌四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现时的楼市与当年引入辣椒时的境况有啲唔同，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采取务实态度，不断检视。陈茂波结束欧洲访问，反抵本港，首次回应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ass 涉嫌诈骗的案件。他說區塊鏈技術等屬於大勢所趨，事件突顯適當監管的必要性，對於懷疑違法行為必定嚴厲打擊。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2,020點，跌3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3，日元149.49，瑞士法郎0.921，加元1.35，人民幣7.312，英磅對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63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6.99美元，賣出187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唔知乜，每一次听都觉得啊，好彩我仲有一个朋友咁样。 人生第一次用英文 rap 啊嘛， 系啊， 啲学生啲学生成日都我人生第一次嘅英文 rap 就俾咗鼓掌咁句 记。每班毕业生梗会推一两个同学仔出去做呢一个 rap 嘅， 系佢会中间突然间大家大合唱之后，有一个男仔或者一个女仔就冲咗出嚟。仿如一个 rapper 咁样，你系咪嗰个 rapper？ 我唔系，我系后面唱嗰扎。 哦，几好几好，嘉明咧， 我就要拣翻英文歌啦，因为九十年代我都听英文歌比较多。咁我就记得九四年嘅时候咧 ，TLC 呢一队嘅全女子乐队咧出过一首歌叫做 Waterfalls， 到而家都仲系不倒嘅。咁但系嗰只歌点解会咁深刻呢？就因为其实嗰只歌 Waterfalls 系瀑布啦，佢系用一个旁观者嘅角度话俾你知，你唔好去追瀑布，留翻喺你熟悉嘅河流啊溪涧嗰个水嘅速度会比较适合你啲，因为我觉得你游得太快啦，即系劝喻啲小朋友唔好咁冲动。啲嘢咧，听下啲老人言，就应该会系可以自保保平安咁样嘅。 嗯，咁仲有咧，九十年代当然有好多，例如喺广东歌方面啊，四大天王有好多嘅经典作品啦。不过咧，我突然之间谂翻起，既然四大天王咁劲，我就偏偏唔拣佢。 点咧？ 我揾天王杀手 系 华健。你记唔记得咧？佢即系佢即系回流啊嘛。佢回流翻嚟嘅时候，佢真係有个绰号叫天王杀手啊！因为当其时嘅颁奖礼有好多嘅奖项，其实都系四大天王囊括晒啦。咁但系华健一回流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发觉哇，有好多歌，例如系咩《孤枕难眠》啊，或者系《执天理解谁》呢啲嘅作品，其实都可以攞到奖嘅。咁谂翻咧，喺佢好多嘅歌词上面，除咗情歌，当然佢非常之拿手啦。但系佢都不乏一啲嘅作品咧，系几描述家人嘅。咁佢更加揾埋自己小朋友出嚟一齐啲，唔使叫佢哋唱噶，嗰啲笑声 mix 入去咧， 够晒啦已经， 跟住就已经够晒嘅。咁亦都有同过好多唔同嘅经典嘅音乐人去到合作啦，所以佢啲歌咧到今时今日咧都仲非常之襟听。 我都系嗱，当然啦，四大天王咧，我哋唔系唔尊重，因为我哋见到我哋节目嘅常常嗱， 经常支持啊， 刘德华啊，系啊，有呢个登场啦，郭富城啊，遇见啊，想见便遇见啦，系咪先？即系我哋一 日都有播，每天我哋。多谢 系啦，几咁中意啦。不过我都系拣另一位嘅男歌手，我拣郑伊健嘅。 哦， 一生爱你一个就系、是，我只觉得啊，都好嘅一首作品咯，同埋根本上冇瑕疵嘅，冇挑剔嘅、基本上一唱咧，你嘅女伴咧一定会觉得哇，好冧滋滋。 系啊，你听下，譬如我是你未来呢伊健嗰啲歌咧，你谂到个歌名你都已经填咗啦。我系你嘅未来， 同埋 几紧要啊， 自己唱 K。handle 得到 咁啊系， 你估个个都系学友咩？但依件系容易啲嘅，大众啲嘅，大众啲嘅，贴地啲嘅。 一有啲咩攞翻首极速出嚟又搞掂 啊！冇错啊 ，Sky 哥哥系咪？同埋浩南哥，好啦，大家揾下啲九十年代嘅金曲，一齐去听一听啦。 自从翻咗晨光之后，我就养成咗每日都睇报纸嘅习惯。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中国最早嘅报纸系几时发行嘅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24 hours 未能分离，你尽算等到不想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 心引深夜贴近揭开的封印。 国最早发行的报纸叫做《底报》，在西汉初年已经是发行了的，直至现在都还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份报纸，已经超过了2100年的历史。《底报》在西汉时期因为政府需要传递信息而诞生的，当时全国设有不同的郡，每一个郡都在京都长安有代表，而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要做好皇帝和郡长之间的联络，亦都是因为需要传递资讯，所以就产生了底报了。去到东汉年间，得益于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底报亦都可以大量印制，每一份的报纸一般每页13行，每行15个字，而这个格式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多报纸沿用紧。去到唐代的时候，底报已经发展到全国，内容除了有皇帝的消息，还有奏章、赏罚、辞令、通报等等。而去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古代的报纸亦都向近代报纸过渡，出现了京报。而我们中国近代第一份报纸就是1858年的时候香港创刊的《中外新报》。底报的出现开创了世界报纸的先河，同时间亦都创下了世界报纸纪录。可以看到中国的报纸文化其实是很深厚，很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传承下去的。 报纸的重要啦，我们做节目呢都会打开份报纸啦，吸收下不同的资讯。都真系喎、做咗晨光第一线之后呢，就对于报纸的认知啦同埋睇呢就睇多好多份啦咁样。咁其实我都有真系做过报纸行业嘅，报纸行业就用好多时间去执字粒啊，或者即系讲緊执字粒就睇下你有冇错别字啦，咁啊排版啦个设计啦，全部都系环环紧扣节节相连嘅。咁所以即系今次今日仲还好，姊妹还在咧，都好重要嘅。虽然有啲报章我知道就其实全香港都卖唔到2000份到嘅，有好多仲要系公共图书馆啊，或者系一啲焗住需要系屋苑个，其实咧 club house 咧，即系屋苑嘅会所咧，系贡献咗报纸好多噶，因为屋苑嘅会所都系焗买噶，报纸都系，就算你睇唔睇咁样咁啊。希望呢啲好嘅传统可以传承落去啦。如果淨係得电子版，我又觉得好似争啲呀吓。咁啊，希望 keep 得到就非常之好啊。港队嘅成绩都希望 keep 得到非常好喎，係咪啊？ 係呀，要睇睇呢就係亚运方面嘅成绩啦。咁啊，当然啦，女子重剑方面呢，今日团体赛呢咁啊亦都打破咗宿命啦。咁啊唔再系呢喺三四嗰度就游走啦。我哋攞咗个银牌喎，呢个当然好嘢啦。咁啊其实呢就睇返譬如江文蔚佢做访问啊，或者佢个情绪咧，真系激动啊！因为你发觉剑击呢个项目喺香港咧个成绩真系越做越就，寻日阿欧啊，定前日欧都有讲过，就系话个教练都讲啊，佢真系执个好签，因为基本上个个都系 fit 马， 系啊，花剑嘅教练，我系世界上最快乐嘅教练， 系啦，咁啊一出赛嘅时候，咁多位选手咧成绩都即系飞然啦，咁啊亦都系好好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喂团体赛方面，你嘅男子方面啦，咁啊亦都有进步嘅空间。嘅，即系张家朗自己都讲到，佢哋可能都系时候咧，要俾自己一个机会，就清醒翻佢哋成队 team 嘅。咁有啲奖牌可能今次譬如亚运无缘嘅，唔紧要，咁啊再整顿一下咧，咁啊令到我哋个成绩再继续可以好啲咯。 有阵时你睇到啲运动员赛后做啲访问咧，就算系输咗落败咗咧，其实嗰个鼓励力度咧都几大。譬如咧，刻意睇阿曹星如啦，赛后输咗嗰个访问咧，其实咧我睇到有少少眼湿湿啊，因为即系真系拳怕少壮啦，即系佢嘅对手年轻佢十年，但系36岁嘅佢咧，究竟系咪有机会迎嚟咧呢个叫做中年危机咧？再加上可能有啲媒体都话，或者有啲网友都话，哇！你仲打翻业余赛算啦。咁但系究竟你点去转念，或者将呢啲人哋觉得啊嗤之以鼻一啲情绪，你去转化为正能量，再次上翻去擂台嗰度继续打落去咧？嗱，呢个系对于运动员嘅生涯咧。好大好大嘅一个思考空间嘅， 同埋我最欣赏咧就好多运动员咧，就算佢哋完成咗自己嘅赛事啦，赢又好输又好啦，佢都会继续支持，除咗系自己队嘅朋友之外咧，都会去欣赏下其他唔同嘅选手佢哋嘅赛事，譬如曹星如咁样样啦，佢寻日都有睇王泽林嗰一场嘅网球啊， 系， 又记得即刻，有支持翻港队咁样， 系啊， 跟住又譬如七人榄球咧，香港咪攞金牌嘅，咁跟住咧，我见到咧场边咧都几多香港人去支持。 持嘅，係即係特登搭飛機或者搭高鐵上去杭州啦，跟住支持咧，即係你聽到有應援聲啊， 係啊， 有打氣聲，哇！呢個我幾估唔到，我以為哇去咗香港大球場 Rugby Seven 咁樣嘅，好似厲害厲害， 我哋都係半個主場啊！呢個即係咁多香港人上去嘅話，咁其實即係頭先阿嘉明咧都講得啱啊，譬如曹星如咁咧，佢今次咧其實都抱住一個幾玩樂嘅心態嘅，因為我同阿歐都有講嘅就係佢不嬲出去比賽就一個人或者連埋教練助教咁一齊去出去啦。今次佢成班人一齊去嘅，佢都當少少咧係真係投入喺運動入邊嗰個快樂咧，去到享受今次嘅亞運啊。 係咁啊，琴日啊港隊踢出快樂足球啦， 係啊， 除咗快上快樂之外咧，贏波。絕對是快樂的一比零贏了呢個巴勒斯坦 啊！咁啊，佳佳好犀利，佳佳就是安永佳啦。咁啊，佢就一球咁啊，將香港隊咧就踢上多一格啦。咁啊，事隔咧就65年之後咧，喺亞運嗰度，我哋可以再入到八強。咁我哋當然希望嘅成績可以繼續做好啦。 幫安永佳平反少少啦。過往咧，安永佳踢香港隊嘅時候咧。好多朋友都话啊，你喺翻到内地嗰度学艺，咁你究竟学咗啲咩啊？翻嚟香港队贡唔贡献到啊？咁有啲网民，你啲足球啲网民咧，其实几 mean 噶嘛啲说话，话哦，你翻咗去内地踢波，其实翻到嚟嚟，梗唔识踢啦。其实唔系咯，我觉得其实你翻到去中甲或者中超咧，一定系会有咧学习到嘅空间嘅，即系唔好净系单单话放羊嘅球员一定系学到，你学成归来贡献翻香港队唔系仲好咩？咁琴日我就睇到一个比较亮丽嘅画面，好多网民咧即刻喺各大嘅足球 page 嗰度咧就话我哋怪错咗安永佳，系真系啊！有个英文 post 用英文写噶，我哋要同佢讲声道歉，系用 apologize 咁样， 几有趣啊！因为其实咧，佳佳呢一球咧系劲到点样样咧，系平咗成65年前啦吓，港队喺东京亚运入到八强呢一个纪录。咁下一仗几时咧？11号就对伊朗啦， 国庆日系、 啦， 国庆对伊朗， 都系嗰句啦，唔容易嘅， 系容易， 即系入到八强已经好开心啦，唔系心理建设，因为伊朗咧。基本上除了日本之外咧，係亞洲一哥嚟噶嘛，而家咁，所以即係你睇翻個世界排名咧，其實伊朗嘅排名咧絕不低啊嚇，而佢哋嘅青訓亦都做得好好，特別係踢防守足球咧，咁啊可能隨時就踢到和波，跟住射12碼射低港隊。嗱，唔知係咪真係咁樣啊？咁當然我哋梗係寄望香港隊有好成績啦。 係啊，講開一哥啊、一姐啊，都可以先預告一下，今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賽事咧，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你會唔會有興趣咧現場支持或者係咧遙遠喺香港嚟支持嘅，譬如话完全系一姐咧，何诗蓓而家系咪先？咁嚟紧咧，上昼嘅10点钟咧，佢就会出战系女子50米嘅自由泳初赛嘅。 系咁啊，预计都应该就 顺利过关啦， 顺利过关噶啦。咁啊，顺利过关又有决赛睇啦。咁啊，当然要继续咧，就系追踪住，譬如羽毛球啦，或者乒乓球咧，都陆陆续续咧会有更加多嘅比赛噶啦。 啲羽毛球应该开始开打啦，差唔多应该 系啊，系啊，开打嘅羽毛球其实都已经去到32强噶啦。咁啊，如果可以成功晋级嘅话咧，咁啊，到时又可以话俾大家。听即系值得大家睇嘅咧，就系仲有譬如系风帆啦、滑浪风帆嘅项目啦，同埋帆船港队咧，其实嘅成绩咧都唔错。 系我哋有攞牌噶， 系啊，3个银牌同埋2个铜牌啊，咁啊成绩都相当之不俗啊吓。咁啊亦都要继续支持啦，同埋单车，单车咧亦都有一个特别嘅一刻，就系点解咧？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李慧思咧就退役啦，咁。一批新嘅叫年輕嘅單車選手咧，當佢哋上場嘅時候，佢哋仍然係可以得到一啲，譬如團體賽方面嘅，譬如銅牌戰咁樣，又得到獎牌，都係我哋值得鼓舞，即係證明咧，我哋就唔係話去到李慧思跟住就停咗，我哋後邊仲有一個梯隊咧，係可以繼續接上去，繼續幫香港咧就係去到攞牌啊！ 係啊，今日3:09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女子場地單車麥迪遜嘅決賽啦。咁出戰嘅咧就係李思穎同埋楊善玉嘅，加油加油啊嚇！然之後咧去到再晏少少。4:45有男子体操的吊环决赛，有吴晓聪来到出战的。其实枕住都有很多不同的赛事，譬如说在2点钟的时候有马术，马术就会是盛装舞步的个人赛当中一个是自选科目的比赛来的。全部都是在今天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直播。 马术竟然是小弟人生之中唯一一个 睇过嘅奥运项目啊， 因为当年喺香港有嘅， 喺香港嘅 时 候啊，喺香港嘅呢个盛装舞步啊， 系 dressage， 系啊，咁啊又去做啲采访，咁顺便入到去当赛场嗰度睇啦， 系， 即系希望唔系人生唯一一次睇奥运啦，希望往后有更加多嘅机会。 三人篮球其实都有得睇， 有 都几好睇喎，三人篮球。 系啊，今晚八点钟又有我哋香港嘅队伍嘅朋友咧，又会出战啦。 嗯，冇错啦。咁啊，夜晚嘅时间亦都会有游泳啦。头先除咗就何诗培之外咧，就系、是、何欣桃啊。咁亦都系呢一个嘅叫蝶泳嘅决赛。咁啊，希望继续攞牌。 系。 一位排球员嚟噶，佢系 Ian 陈卓贤，有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啊，有呢首作品叫《仍在》啊。睇翻今日天气啦，短暂时间都有阳光嘅，不过都有几阵嘅骤雨啦。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2度啊，依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2%啊。嚟啦，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道指咧最多曾经跌300点以上，最后咧收市咧冇跌咁多嘅，跌68点啦。标指咧升不足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9点啦。港股咧继续徘徊徘徊啊，因为咧睇翻港股 ADR 咧要跌35点止嘅，咁啊睇嚟咧咁啊市况咧都系平稳少少啦，咁亦都有啲假期 feel 啦，你会 feel 到大家都系享受下嚟紧嘅中秋节同埋国庆假期先啦。嗱，讲开咧，国庆假期啦，嚟紧咧都想有啲好节目啊，可以邀请大家去睇一睇啦，就系咧呢个《长安三万里》嘅呢个电影欣赏啦。点解咧？其实都系用唐诗啊，船仔，你系会了解到唐诗著名唐朝著名诗人有边几个啊？ 李白啦， 就系、是、李白啦，系啊，咁啊，嗱入边咧就系描绘住李白啦，同埋另外一位诗人咧，其实咧就讲下佢哋。嘅法即史啦，亦都咧喺两三个钟嘅电影长度底下咧系毫无满场嘅，因为点解咧？其实《长安三万里》咧佢制作咧系由一间电影动画公司去做啦，系内地方面啦。之前咧其实咧已经有一部大修嘅电影叫《哪吒》咧，已经飞升国际噶啦，即系令到成个内地票房都好火红啦。今次《长安三万里》咧亦都喺内地咧票房咧取得好大嘅一个成就啦。咁所以咧嚟到香港啦，有得睇。咁大家梗系可以做一个好啲嘅国民教育喺当中啊，认识一下唐诗啊嘛，正所谓熟读唐诗300首， 不会吟诗也会偷。 对啦，咁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睇下啦。同埋有一个焦点访问咧，就会摆咗喺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即系礼拜六啊嘅时候咧，就可以欣赏得到噶啦。咁啊，与此同时，咁啊，除咗睇呢个电影咧，仲要睇实亚运啦。今日咧，阿 O 咧揾嚟咗咧香港亚运女子代表队嘅其中一位成员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啊，究竟去到杭州亚运咧有啲咩睇啊？同埋咧，佢自己嘅备战情况又系点样嘅咧？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今日阿 O 啊就请嚟咗咧，我哋香港代表队咧出战杭州亚运嘅篮球队啊，女子篮球队嘅成员啦，任许燕燕姐同我哋倾偈嘅。喂，早晨啊，燕姐。 Hello，Hello， 你好啊。 喂，紧唔紧张啊？呢、這个备战呢、這个杭州亚运咧，我知道过程之中你仲要打咧高级组嘅女子银牌赛啦，咁样其实系咪都身心俱疲咧？我想先问咗呢个问题先。 我紧张咧，其实就未去到好紧张嘅，系兴奋多啲啊，因为始终第一次啦，入选大港队去代表香港出去打国际赛事，仲要系咁大型嘅赛事咁以嚟啱啱你都有講到，我要準備即高級組賽事嘅，咁同埋同時嘅準備亞運，因為本身咧我哋準備高級組賽事嗰陣，因為我哋都會睇對手嘅片啦，咁樣咁就可能會要平衡下咯，即又要睇下嗰陣我哋對韋方啦，咁我要睇下對韋方嘅片， 跟住另外咧，亞運我哋有隊，即係我哋小組賽有三隊啦，日本、菲律賓、哈薩克。咁我就要另外額外抽時間睇佢哋三隊嘅片，咁就要自己分時間去平衡下，同埋都要去自己安排咯，係去準備兩項唔同嘅賽事咯。 嗯。然之後我又想多問少少啦，頭先你都講到啦，今次嘅賽事咧會對日本隊啦咁樣，我自己睇女子籃球 FIBA 世界盃咧都有睇日本隊嘅表現咧，超級出色喎，特別咧佢有兩三個球員咧除咗靚女啦，呢、這個真心嘅，第二咧個三分好準喎，係準得好誇張喎，咁如果我哋香港隊部署方面係咪成個小組分組賽入邊最強嘅，應該都係日本隊啊，會唔會係咁樣啊？ 傳統的勁女其實都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都可以另一個方面這樣想，因為我們很少可以對到這麼勁的隊這麼勁的隊伍咯，那我們都可以在這麼勁的隊伍裡面即從中吸收一下經驗，還有我覺得是好事，因為我們第一場就對日本，那就可以即我們試一下不同的防守陣法啊，還有不同的配合配搭這樣是咯，看看可不可以有一個即出嚟一個再好啲嘅，即係係咯，好啲去迎接之後嗰兩場嘅賽事咯，係啊。 咁打大港隊嘅位置咧，同你自己本身打球會嘅位置咧，有冇唔同噶？我想問燕姐。 都一樣嘅，都係大前鋒四號位，係啦。 不過喺隊友嘅搭配方面一定唔同啦，即係可能喺球會賽事入面有好多係原先係敵對嘅球員嚟嘅，咁但係打返大港隊大家隊友嚟㗎喎，咁究竟熟悉嘅程度有幾多呢？而個練習究竟充唔充足呢？定還是即係去到杭州嘅時候仲要上多一兩課體能課啊，或者喺個戰術部署嗰度教練都有啲想法喺當中要球員去做一做呢？ 其實我們很久之前呢為了準備亞運已經在一星期都有兩課的訓練是一起練啊這樣，所以其實我們一早即教練都很好想定很多不同的戰術啊配搭啊，例如防守進攻都有的不同的配合，看看哪個即他還有他們都有提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優秀和即長處啦，希望我們可以將我們的位置發揮到極致，還有我們都有留意到即我們好似譬如我哋有比較有經驗喺香港隊裏面啦，李子君同埋唐曉雷，佢哋即個人能力比較高嘅，咁我哋就諗下辦法點樣可以配合下佢哋進攻模式啊，然之後咁佢哋打嗰陣，我哋應該點樣識得去走位啊，或者係可以點樣發揮到自己咯，係啦，我哋去到嗰邊每日都有一課嘅訓練嘅，係啦，咁就 keep 住我哋去到嗰邊適應下場地啦，係咯，去試下即可唔可以？盡量盡快去即係咯適應翻場地同埋嗰邊球證嘅吹判個準則咯，係啊。 都係啊，因為有陣時FIBA 嘅吹判準則咧，即係同我哋可能即係睇其他聯賽又唔同啦，跟住可能同 NBA 又唔同啦。因為你睇譬如早排FIBA 男子世界盃咁，你睇到美國隊成日都俾球證吹嘅咁樣，咁可能即係啲尺度啊，或者啲判罰啊，或者個籃球規條都真係有所不同啦。咁但係我深信咧，香港隊其實上到去杭州打咧，都應該有 fans 嘅隨團嘅，會有打氣應援團。不過我又問一下，我哋香港女子籃球隊最強嘅殺著係啲乜嘢咧？會係打內線啦，定還是係都係三分啊，打外圍投射會比較多啲咧嚇？ 應該我哋點講好咧？我哋會希望，因為我哋始終香港隊方面咧外線外圍能力比較強啲啊，即係好似李子君啊、唐曉雷嗰啲咧，都係能鏟線射嘅，係啦，高手嚟嘅。咁我哋希望，即係我哋內線唔係話。即係完全幫唔到手，但我哋會希望即係外線出到去啦，會做好先做好防守做起，同埋籃板球咯。因為始終呢兩個其實係即係守住一場波，即係唔好講贏啦，守住一場波最緊要、最至關重要嘅開頭咯。所以我哋會希望努力去即係通過教練嘅戰術啊、配搭啊，跟住之後希望可以造就到佢哋由佢哋得分開始嚟帶起我哋隊波咯，係啊。 咁再睇翻咧，同組入邊咧，其實除咗日本好勁啦，其實菲律賓都好勁噶嚇。咁哈薩克亦都係即係比較高大啲嘅一個叫國家去應對啦，咁樣真係場場都硬仗喎。但係我問下燕姐先，係咪都好興奮？會興奮多過去緊張或者驚落敗咧？會唔會係咁樣？ 都係啊， 因为始终我觉得已经去到是要享受这个舞台，就是这个阶段了。因为反而越紧张我就会觉得更加会守紧了，所有的东西都会更加绷紧了，应该要放松。还有前期其实教练的部署啊，还有我们经过队友就是这么多个月来的磨合，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对大家都有一定的信任度了，所以我同自己讲just enjoy the game 咁样咯，系啊。 我自己啦，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喺电视机面前咧，都为你加油啦。咁啊，希望每一场咧都打场好波啦，最紧要无悔咯，同埋享受呢啲叫大型嘅综合运动会啦。因为头先都有听你讲咧，就话大港队都系第一次打啦，咁往后应该会再有更加多唔同嘅机会嘅。咁啊，吸取经验之余咧，仲要射好每一球，记得入波，知唔知啊，燕姐？好啊，今日咧系今日咧，多谢晒啊！我哋咧香港女子篮球代表队嘅成员咧，任许燕啦，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加油，俾心机，多谢你， 拜拜， 拜拜。 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刻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爱你。 说道理，只因怪得起。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绿色投资。绿色投资的对象包括重视环境和永续，即是可持续性的企业的股份和债券，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企业的股票和股份，还有绿色基础建设，例如交通和水资源，不少得的。当然还有绿色房地产，更加有永续的农场、林场、牧场、渔业养殖场等等的投资，呢啲就係现世代所称之为嘅绿色投资啦。成日都话绿色投资会成为新趋势，大家感受到未呢？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咁啊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嘅环节，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揾咗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各位。 系。咁啊，今日夜晚咧，港台三十一台有啲咩精彩节目俾我哋咧？ 咁啊，首先送上俾大家，今晚7:35啊，有呢个铿锵集。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讲下城中热话，就呢个关爱队啊。 嗯。 咁啊，话说关爱队咧，就系旧年嘅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嘅。咁啊。已经原来咧率先喺荃湾区同埋南区展开咗工作㗎啦。咁啊关爱队咧需要服务我哋市民大众啦。究竟佢嘅具体有啲咩工作呢？咁啊未必大家知道。咁啊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另外啦，关爱队咧展开咗佢工作咧，原来已经超过咗三个月咁多。咁啊佢哋当中有啲乜嘢咧？咁啊过程里面佢哋面临啲乜嘢挑战呢？我哋市民大众其实又有啲乜嘢期望呢？咁啊，节目都会一一同大家讲下嘅。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今日夜晚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有关关爱队嘅议题嘅。咁啊，唔知道之后仲有咩节目咧？ 咁啊，今日系迎月夜嘛， 系啊，但愿人长久系嘛， 冇错啊。咁啊，送俾大家一个特别节目啊，今晚8:00啊，呢个但愿人长久，京港中秋团圆夜。咁啊，呢个特别节目同大家去迎下月啦。咁啊，顾名思义啦，但愿人长久啊，下一句系叫做千里共婵娟啊嘛， 系 冇错啦。咁啊。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啊，咁呢个节目咧就系同千里以外嘅北京、香港同北京联合制作嘅，就由我哋香港电台啦，同埋北京广播电视台咧联合制作一齐直播，咁就喺呢个盈月之夜咧，同大家睇下北京同埋香港之间咧，究竟我哋点样过呢个中秋节嘅？咁啊，有歌手朋友上嚟同大家献唱之外咧，亦都会分享一下两地啦中秋节嘅庆祝活动啦，传统嘅应节食物啦。有啲乜嘢手扎燈籠，原來都有唔同嘅 style 嘅喎。咁啊，大家想認識多啲呢兩地點樣過中秋，有啲乜嘢特色嘅話咧，記得今晚8:00要留意呢個節目啊！ 我哋咧就好中意，譬如嗰啲兔仔樣嘅， 係或者金魚啊， 係啦， 傳統嗰一種， 冇錯啦。到底北京又係唔係中意呢一種嘅款式咧？ 同埋佢哋嘅地道中秋節嘅美食， 美食 又有啲咩？佢哋會唔會有啲更加新奇嘅月餅味道嘅咧？ 係咯，又或者佢哋傳統嘅味道同我哋又係咪一樣嘅咧？ 係咯， 啊，我都好有興趣知道。 系咧，即系我哋香港啊食包山黄月饼嗰啲嘅，究竟系咪有甜鸭味定系乜嘢？我都 系，会唔会有北京甜鸭 味 咧？会唔会比美到我哋食饭嗰啲咁咩咩火腿啊？五华火腿味 系啦， 系啦， 好有兴趣。 冰糖葫芦味嘅月饼又会唔会有咧？嗬， 睇住今晚嘅节目，睇下会唔会可以知道啲答案先。 系啦，咁啊，跟住仲有咩节目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咧？ 咁啊，緊接去到今晚10:30啊，繼續有呢個紀錄片系列，咁啊全新一輯啊，叫做《絲路味道》，咁啊顧名思義啦，都係講飲講食啦，咁啊講下絲綢之路嘅味道啊。 味道係。 系啦，咁啊，话说咧，丝绸之路喺呢个中亚地区咧，就系古丝路嘅必经之路。咁啊，呢啲讲当地美食咧，通常地方美食咧，就系受到地理位置啊、气候嘅影响噶嘛。咁呢个咁特别嘅地方，丝绸之路有啲乜嘢出产嘅好味道咧？呢一辑嘅丝路味道会同大家讲下。咁啊，今晚系第一集啦，咁啊会带大家咧去到一个地方，就系、是、新疆尼勒克县当地一个市集，叫做巴扎。咁啊，每逢禮拜日咧，嗰啲牧民咧，即係遊牧民族嗰啲牧民咧，就會去到嗰度揾上好嘅食材。咁啊，究竟呢個巴扎有啲乜嘢當地特產去到賣嘅咧？係咪好似我哋 纷纷夜香港一样咁多美食嘅咧？咁想知道朋友，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另外，节目下半部咧会同大家介绍呢个丝绸之路一个特呢、這个特产叫做沙棘。咁啊，沙棘咧，沙棘好特别，喺戈壁沙漠嗰度生长嘅。呢一种植物究竟点解可以抵挡呢个咁恶劣天气生长嘅咧？咁另外呢、這个沙棘由根啊、茎啊、叶啊、花到果实都食得嘅，煮出唔同嘅味道出嚟。 哇！真系一鸡啊几味，唔系系一击啊几味，系啦，一击五味。 一击五味，咁呢个沙棘个样咧，好似红色嘅提子咁样嘅，好特别噶嗰啲果实。咁究竟佢煮出嚟系啲乜嘢味道咧？有啲乜嘢营养嘅咧？想知道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丝路味道啊！ 好特别嘅食材啊！好，唔该晒蔡仁，大家留意住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芳商场地底管道致命意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今年四月，立法会已经通过大幅提高职安健法例罚则。呢类严重疏忽事件，若果掌握咗证据，会同律政司商讨，认真考虑以最新条文嘅可公诉程序处理，最高可判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两年。孙玉涵喺一个电台节目重申，就今次事件唔会只系追究前线责任，会一直追到大判，逐层睇责任都有几多。元芳商场属于港铁旗下物业，被问到港铁有冇责任，孙玉涵话喺法例之下，港铁系今次地点嘅占有人或者业主，工程系聘用咗承办商，根据过往经验，通常系承办商出问题。孙玉涵又话今次意外好罕见，会就每宗意外吸取教训，两个星期之内完成巡查全港密闭空间工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采取反补贴调查，有违国际贸易基本规则，好可能扰乱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王毅在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通电话的时候指出，中方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与欧盟发展方向完全一致。中歐是夥伴而不是對手，製造業的提升要靠公平競爭而不是保護主義。中方希望空方繼續推動歐盟採取更為積極開放的對華合作政策。王毅又說，中方歡迎空方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願意和空方以此契機增進互信和友誼，為中空關係下一步發展作出新的戰略規劃。美國宣布將五間公司和兩名個人列入制裁名單，有關實體和人士分別以中國、土耳其、阿聯酋和伊朗為業務基地。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官员在声明之中指出，被制裁对象参与一个网络，协助伊朗采购制造攻击型无人机的敏感部件，包括提供运输与金融交易方面的便利。伊朗一直否认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方以所謂涉軍、涉伊、涉俄等的理由，將部分中國實體列入管制清單並且實施制裁，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對中國企業和個人的無理打壓。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就國會錯誤表揚納粹老兵事件正式致歉。杜魯多在當地星期三在眾議院表示，代表院內所有人對日前發生的事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烏方訪加代表團毫無保留致歉，承認事件是重大錯誤，冒犯當年遭納粹迫害人士的痛苦回憶。澤連斯基上個星期訪問加拿大並到國會發表演講， 众议院议长罗塔邀请一名乌克兰裔老兵到场，称赞对方是二战英雄。传媒其后披露，这名老兵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军服役，事件引发各地犹太社区和部分国家不满。罗塔早前已经宣布辞职，加拿大政府否认事前知情，但是反对党认为杜鲁多难辞其咎，传媒亦都纷纷要求他出面解释和道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4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5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1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3.15元，跌9毫；达世股份61.5元，升1蚊；腾讯控股300.4元，跌1.6元。阿里巴巴84.05元，跌4.5毫；港交所287.4元，跌2.8元；美团112.5元，跌2.3元；新洲国际系报68.45元，升4.5毫；中国海洋石油14.02元，升4.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52，瑞士法郎0.921，加元1.349，人民币7.309，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2,111点，跌260点。港金报17,5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99美元，卖出1,8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近住入口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排到丽港城。思瑞沙田入口去到新田围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比较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住油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的车龙去到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去到中山公园，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科学园，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方向，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黄竹坑道各辆红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中秋夜缤纷。 一家上月好开心。 小白船仔，你哋打算点样庆祝中秋节啊？ 我打算一家大小一起去彩灯会玩灯笼。 我都不执书，打算同朋友一起去睇舞火龙，感受下节日气氛。 你哋节目咁丰富嘅，我打算同屋企人一起出街食个中秋节饭咋。 Vicky， 其实中秋节最紧要一家人团团圆圆，边有分节目丰唔丰富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你信守一生庆团圆。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喺9月30日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啦。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 系啊，小白，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朋友，今朝再接通电话嘅系 Agnes， 早晨 Agnes。 早晨。 早晨啊，小白同嘉明。 你好啊，好啊， 有啲咩同我哋倾下偈，谈下心咁啊？ 诶，系啊，我就打呢个电话嚟咧，就系、是、祝福我个细妹。 嗯。 琴日嘅就系农历生日，今日嘅就系新历生日。 哎呀，咁咪 double party 咯？ 系啊，冇错啊，咁佢今晚就好高兴同啲仔啊、新抱啊。 啊 丈夫啊，同埋两个孙去食海鲜餐。 哇！会唔会可以一路迎住一路食噶？ 点样啊？听唔到嘉明。 一路迎住个月咯，因为我哋听日就中秋节啦嘛。 系啊，呢几晚个月光都好圆好大啊。 系 啊，又可以赏住月，一路食下海鲜餐，好正、 啊。系啊，如果你啲海 顺仔同佢食海鲜， 啲海鲜咧，如果有嗰啲咸蛋啊喺度咧，直头啊上面又有月光，真海又有月光，正呢、啊啊這个。 冇嘅，心中有啦。 啱啊，啱 啊。咁啊，其实寻日夜晚系咪你话系旧历啊？寻晚 系啊，我打过俾你哋，谂起改唔到啊嘛。 哦，咁寻日夜晚又有冇庆祝咧？新历旧历系咪分两日庆祝啊？ 佢都系凑住两个孙忙啲。 哦，咁咪即系两个孙同佢一齐庆祝咗咯。 系啦，咁啊 plan 咗今晚出街食嘅，佢哋 系好好啊。 平时都系佢照顾啲孙比较多噶。 是啊，一至五都是凑两个孙噶。 哦，几大年纪到啊？啲孙 一个读4年班，一个读 K two。 哦 ，K two 都好细个喎。 系咯。 系啊系啊，不过两个都好乖嘅。 哦，咁啊得啦，四年班嗰个更加可以帮手照顾添啦。 系。 麻麻 OK 噶啦， 麻麻 OK， 咁就得噶啦， 麻麻信得过啲可能。 系啊，最紧要教得掂。 系啊系啊，冇错啦冇错啦。 嗯，咁平时有冇多啲成日一齐约出嚟食饭啊、见面啊、玩啊咁样啊？ 我都每个礼拜都会有日去屋企同佢两个孙团圆下咁啦。 嗯，好好啊，咁啊又唔使特别即系花精神，又可以玩下啲孙。 其实都唔系玩噶啦，大家开心一下嘅啫。佢都咁大个啦， 系嘛？咁另外仲有 K two 噶嘛，嗰、那个咪细啲咯。 系啊 ，K two 嗰个好得意噶。 好得意啊，嘛？你觉得最得意系啲乜嘢？ 吃货的小女孩。 吃货的小女孩有几犀利先？佢嘅吃货程度？ 成日都话嫲嫲，我想食啲嘢啊！咁嫲嫲问你食啲咩啫？我就系想食啲嘢咯。 但系佢又讲唔出，要你估嘅。 佢其實就樣樣都 OK 嘅， 係 等下嫲嫲俾啲咩嘢佢食嘅啫。 哦，咁即係代表嫲嫲平時會俾好嘢食，所以見到嫲嫲嘅時候就會話我想食嘢。 係啦，冇錯啦， 小朋友真係好聰明嘅，我仲以為佢係嗰啲咧好嘴刁啊，要食到好昂貴，係咪海鮮餐都係佢提議㗎？ 唔係，咁佢呢個係佢個孝順仔帶阿媽去食嘅啫。 嚇、啊，咁咪得咯。 係啦，咁都要慰勞下㗎，因為始終即係每日去照顧呢啲孫孫咧，就算幾可愛都好啦，都係有啲辛苦嘅、 嗯， 都應該係值得佢食一餐好嘅、 啊，都吃力㗎，因為啲孫一跑起上嚟嘅時候，哇，點追啊？係 哦、 啊， 其實佢都少一呢、这個星期一至五通常放學就翻屋企噶啦，嚇咁啊！禮拜六禮拜去個爹哋媽咪帶佢哋去運動下啦。 嗯， 都係咁嘅。香港嘅同學仔嚇都係，如果冇乜特別放學活動嘅話咧，翻屋企都已經夠曬忙噶啦。 係啊，補下呢樣補下嗰樣啊，做下功課，原來仲有啲網上面嘅課程又要上啊咁樣。咁啊，跟住到夜晚九點。 有兩個，加明啊三個。 係啊，所以我哋都好明白噶，我哋真係。 好明白㗎，朝朝聽到你哋講都好明白啊。 係啊， 咁啊好啦，我哋再講多啲親子嘢對佢聽嚇。係 啦係啦係啦，好啊好啊，你哋嗰啲每一日都有個。 你專家係啦係 啦，冇錯，聽到聽到嘅。 好啦，咁啊，多謝曬你嘅電話啦，咁啊，播翻只學叫嘅歌揾翻俾你啦，係咪啊？ 阿嘉明揾 係啊，我哋一齊揾咗啲學叫嘅歌俾你啦，咁啊，轉頭送翻俾你啦，多謝你電話， 多謝曬你， 拜拜。 係咁啊，同大家講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啦。咁啊，龍翔道往荃灣方向啦，近住觀景台有交通意外啊嚇，咁啊，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嘅。非常擠塞啊！龍尾喺觀塘道近住啟泰苑啊，駕駛人士咧請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Yeah.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飲食圖鑑咁啊！呢排咧，大家都有好多嘅小食咧，會試到噶啦，可能有啲新口味嘅， 係或者食月餅啦。 係啦，夜晚嘅時候，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試啲新口味嘅 嘢？要試下啦！啲燒賣又有啲唔同辣椒醬啊嘛，係嘛？主要係食啲醬咁， 主打係辣椒油。 我有去㗎嗰、那個嘢， 呢個套路好特別啊！ 嗰、那個嘢就係啦，腸仔都幾好食嘅。大家感受一下市面嘅氣氛啦。不過要睇實天氣啦。咁、過兩日 酷熱天氣警告啊！而家都 係啦，依家酷熱天氣警告啦。不過過兩日天氣好似都爭少少，有啲驟雨啊， 風雲變色啊。 系啊，咁所以今日今日系盈月日啊嘛，系咪？ 系啦，今日盈月啦，咁啊，听日咧就中秋啦。咁啊，盈月嘅时间咧，可能仲有啲朋友会觉得，喂，不如听日先庆祝啦。咁啊，变咗今日咧，就亦都可以咧，就将个焦点咧就放翻喺即系煮餸就唔好煮得咁辛苦先，准备定听日嘅材料。好啦，咁但系如果你今日夜晚又想食得特别啲嘅，咁啊小朋友又中意食嘅话咧，或者屋企人又想简单啲去到烹调嘅话咧，都有一个餸咧可以菜式啊吓，可以推介俾各位听众嘅。 好啊，好啊。 咁啊，亦都系用香肠。我見呢把香腸好似幾有人氣， 容易啲嘛，同埋容易啲。係 啦，咁香腸咁當然就唔需要整到佢特別淋曬先嘅，咁硬少都得嘅。咁我除咗要香腸之外咧，亦都要準備啲意粉啦，跟住都要準備定啲嗰啲煙肉啊，係啦，準備定啲煙肉。咁啊幾樣嘢咧加埋上嚟就可以整到今日呢一個咧就煙肉卷香腸嘅一個特別嘅餸菜。好啦， 煙肉卷香腸。好香喎，諗起就 好香，真係好香。 好邪惡啊！ 呢個咧，煙肉卷香腸咧，有陣時咧就喺嗰個美式連鎖快餐店嗰度咧，即係咖啡店啊嗰度咧，我成日都會食嘅一樣嘢咧，那個香腸卷啊、 哦， 因為你成日咧，即係佢攞啲酥皮跟住包住嚟香腸，跟住就可能係一日嘅 lunch 咁樣。 咁今日呢個做 咁都夠㗎啦。 嘛，見到你咁瘦，大佬你阿嘉明又擺低咗月餅，係咪先？又呢啲奶黃嗰啲搞唔掂噶， 係啦。 你隨年漸漲，你就知道人嘅新陳代謝咧，係啊，就會好似個股市咁樣越嚟越慢嘅，係啊，有啲滯後嘅咁樣啦。 好 講翻你個腸仔點煮先？ 個腸仔咧，其實本身咧就即係腸啦，就咁整一整佢，其實都已經熟得食得噶啦。不過今次咧，我哋由於加埋意大利粉啊，咁啊意粉咧，大家就可以先。唔好煮佢住，咁啊一条条好硬嘅，你可以将个意粉咧就有少少心思啦，呢、這个就要，咁啊将条肠仔咧就打横咁样吉穿佢，即系吉将个意粉咧吉穿条肠仔，咁咧你一条肠仔大概吉呢一个十几条嘅意粉吉穿佢，咁啊系啦，吉到佢咧，你发觉一条肠仔就好有好多条意粉系吊住咗喺度嘅，系啦，咁好似有个格仔一条线咁样啦，好啦，咁啊如此类推，你可能整五六条肠仔，咁啊都系用意粉咧就去吉穿佢，咁呢个步骤咧其实可以俾屋企啲小朋友做下啦，咁亦都即系又刀都唔使攞，咁啊已经得啦，好啦。咁你咧就已經一條香腸，大概可能你我假如有十條意粉嘅，咁嗰度咧你加埋其實都已經咁多條腸仔都已經睇到係飽肚噶啦。好啦，咁但係啲意粉咧就仲係硬噶嘛，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將啲意粉連埋嗰個已經吉咗嘅香腸咧就一齊就放落去個煲嗰度或者個 pan 嗰度，就開水就煮佢。咁啊真係要煮到啲意粉淋嘅喎。咁放心啦，因為煮到意粉淋之後咧，佢就啲意粉就唔會甩咗出嚟嘅，因為啲香腸本身咧都有彈性，同埋佢一煮嘅時候，啲香腸都會漲 啊 嘛，會膨脹， 係 啦，而你識煮餸嘅喎。 唔咁等下越漲冷縮啊嘛， 基本發揮啊， 咁 咪 就會就逼住咗嗰啲意粉咧，就繼續黐住喺條香腸嗰度，但系咧佢就會變咗意粉咧就已經煮熟咗啦、 嗯。 好啦，咁你就煮熟咗之後，你就可以將嗰個香腸咧咁啊平鋪，同埋呢個意粉咧就平鋪喺個板上面啦，跟住就卷佢。咁呢度卷嘅時候咧，就將嗰啲意粉咧，因為佢黐住咗條香腸噶嘛，食咗入去個香腸入邊噶嘛，就將佢一卷咧就卷到佢咧就一抽意粉咧就卷住咗條香腸。 系 好啦，然后咧就准备定头先已经 ready 咗嘅烟肉，咁咧烟肉咧亦都系卷埋佢， 哦， 连埋呢一个嘅包住意粉嘅香肠，一次过卷咗佢。 咁搞笑，咁咪入边有一个意粉嘅 texture 咯，就唔系净系斋肉咯，即系中间有啲淀粉质咁样。 系啊，有淀粉，所以佢咧系唔需要另外再加饭，唔需要另外再俾通粉或者意大利，因为你入边咧已经酿咗啲意粉。喺个香肠嗰度，好啦，咁 其 实 好饱噶， 系啊，其实饱噶，好啦，咁跟住你一卷卷埋嘅时候 咧，就话你食咁少嘢得噶啦， 系啊，而家就话饱 够噶啦， 咁你如果整幾條咁好多條咁，你即係食咗成碟意粉再加、 啊、 再加再加意粉。 小白咧，你留意一下小白嗰、個飲食圖鑑咧，好多時候咧佢嘅食譜啦，都係就住細路仔而定。 嗯， 即係咧細路仔梗係中意食肉啦。你話啊食多兩注意粉唔食啦，飽啦，爸爸咁樣。但係佢用呢啲嘅略施小計咧，佢即係令到啲僆仔咧。就有又食意粉，又食到 bacon， 又食到肠仔咁， 系咪有成功感噶？佢哋自己有份整嘅话， 咁啊系， 系啊。咁跟住咧，嗱，你头先嗰度烚啦，意粉烚同埋香肠都系烚嘅。咁你就包咗个 bacon 之后咧，你就可以放入去焗炉焗。咁焗嘅时候咧，如果你中意食芝士或者牛油嘅，你就可以搭好多芝士搭喺上面，咁啲芝士咪融咯，融咗佢咧就包住晒嗰个嘅烟肉香肠意粉啦。咁如果你唔中意食芝士嘅，你可以加啲譬如茄酱啊。或者加啲牛油果喺上面，跟住再加啲嗰啲黑椒，咁啊揾揾喺上面，跟住都系拎佢焗嘅。咁焗完之后咧，上面亦都有一层好香口嘅烟肉啦，就包住嗰个香肠同意粉啦。咁咧细路仔食嘅时候或者屋企人食啦，咁啊都系用个叉一吉吉住佢，你就可以大大啖咁样嗒落去咧，咁啊又有肉啦，又有意粉，同埋又有香肠。其实加啲叫做笋啊喺上面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几啱嘅。咁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呢一个餸啦，大人细路都啱食噶。 我的享乐时代。 喂，今日咧讲下呢一个自己都近排都几影响到我一个人拳赛啦。话说咧，我身边咧有一个朋友仔啊，专帮我剪片嘅，咁咧佢就毅然咁样搭上咗呢个擂台啊、 嗯， 学打拳，学打拳啊吓，佢、一个肥仔嚟嘅原先。嗯，跟住又減磅啦，減到一定嘅磅數咧，咁就打啲拳館嘅館內賽啦。咁頭先我都講過啦，因為佢又幫我做嘢啦，咁我都去支持一下佢啦咁樣。跟住咧，哦，館內賽咧好好睇嘅，原來。咁咧入面咧會有拳證啦，會有評述啦。跟住我覺得 喺度話評述添啊， 有噶旁邊有人喺度吶喊助威喺度打氣咁樣。 嗯， 哇首先咧我早咗去嘅，咁啊睇咗幾輪嘅比賽啦。第一輪咧就係啲女子嘅比賽啦。哇，我想講咧，女人打拳咧真係唔係人咁得品。 而家咧去嗰啲 gym house 咧， 係 其实好多时啲女士操咧， 系唔系 jab jab jab 噶啦， 都真 系 好劲下， 哇， 好狠喎、 啊，系啦，所以我就想问下船仔，你有冇试过学打泰拳或者学打拳？ 我有啊， 你几时会练到手瓜起子？ 你系 jab jab jab 系嘛？你 我唔系，我系嗰啲猫仔咁样， 猫仔咁样。 我真系俾个教练话，喂，你唔可以成只猫咁样喺度揼个沙包噶， 系 我喺度好攰啊嘛，真系好攰。 但有咩驱使你去学打拳？ 因为我个 friend 想学。 哦、 即系我陪我个 friend 朋友嗰啲咁样， 系啦，我陪咗两日之后，我话喂唔搞唔掂，我转翻去做瑜伽算啦，你自己继续打啦吓，我走翻。 你 喂真系好攰， 嘥劇都未学， 系 啦，因为佢真系成程， 系咪先？ 佢成 只手摆高啲，只手摆高啲咁样， 咪有学埋只脚啊、只手啊，点样打先系出到力嘅？咁但系佢中间系有好多都系体能嘅，因为你要有体能你先打到 跳绳啊，做 系啊，即系哇好攰。我其实最辛苦唔系打嗰下，系嗰啲体能啊。我做完之后算了，不如我都系做翻瑜伽先啦，冇咁攰啊嘛，起码。 但系咧，我见打拳啲女士咧身形系好苗条噶吓，系啊，亦都系个 body 系几好睇嘅， 好靓个 body， 同埋全身都系肌肉嚟嘅，咁佢全身肌肉都要用咧，佢系边度都要操一操 先 啦。 腰啊，手啊，脚啊，你见啲 body 真系好流线啊， 好好睇啊吓，咁啊，即系除咗个身形好睇啦，咁啊拳赛都好睇嘅咁样。咁睇完咧，跟住到我呢位嘅同事仔啦，咁啊上台打啦，哇，跟住咧佢咧就对一个外国人。是一个希腊籍的香港人、即是他有希腊护照，但是香港人。跟住咧，哇，好热血，全场一齐咧，为到我呢个同事仔欢呼。点解咧？因为好似同外国人作赛咁样啊嘛，全个馆咁样一路喺度欢呼。同埋咧，我同事仔头先都话咧，系一个肥仔嚟噶嘛。 哇，好有我要打十个 feel。 系啊，因为佢系肥仔。嗱，通常你上去打泰拳咧，全部都除衫噶嘛。但我同事咧，因为未有咁多嚿腹肌可以俾你睇咧。系佢系全场唯一一个着衫嘅男士咯，咁女士梗系着衫打啦，系咪先？佢基本上全场唯一一个男士着衫去打咯，跟住咧 爆汗啊！ 系啦，因为系初级赛嚟嘅，咁就净系可以用拳脚啦，唔可以用膝头哥啦。咁、我后屘问翻啲专业教练，点解唔可以用膝头哥？佢膝头哥咧，你真系专业同埋你识打咧。即高階啲你先可以去嘅，一 手 骨唔係因為你一落膝咧，其實你啲肋骨好容易斷㗎、你如果唔識保護自己同埋唔識避咧， 你就醫院見㗎啦。 佢哋要有抗打訓練㗎嘛。 有。 係囉，所以如果可能你嗰啲先識點樣避，同埋啲肌肉先夠 strong 係可以頂到嗰啲。 我特登提呢一樣嘢呢，就係呢跟住呢個外國人呢打到臨尾呢唔夠我個同事仔打喎，竟然。因為呢好氣好力啊，我同事仔係逼步啊，或者逼佢埋牆角，同埋呢啲氣。 有軟剪可以擋住佢㗎嘛。係 啦，做得好。跟住呢嗰、那個外國人呢竟然用膝啊，用佢个膝头哥咧顶，即系攻击咯。 咦，即系犯规， 系犯规。跟住咧，我个同事仔就赢咗啦，直接赢咗点数上，同埋因为外国人犯规嘅缘故咧，跟住我同事仔就赢咗。咁好震嘅。结果馆内赛咧大概有80几90人，咁围住翘住手咁样。 哇，几好喎呢啲， 几有趣喎。呢个都系我人生一个睇拳赛嘅初体验嚟。 大家揣多啲呢一类型嘅运动去到吓学习下，揣摩下。 不过我睇就得啦。打就唔使預我啦。